抗议。著名旅游景点艾菲尔铁塔再度关闭，示威者同当地警方爆发冲突，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至少27人被捕。法国政府重申有必要进行改革，将目前存在的42种不同的退休金制度过渡到全民统一体系，改革现时计算方法含糊难以持续的退休金制度，相信新的制度公平和透明，有助改善女性和低收入人士的退休保障。但示威者批评新制度计算复杂，将会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士持续工作至法定退休年龄62岁之后，才会有全面的退休保障。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稍后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能见度较低，吹和缓偏东风，晚上风势清劲，同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雨，星期五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02点，升58点，总成交金额236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7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46点，升4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6.6升5.4，盈富基金28.1升1毫，中国平安92.6升1毫，友邦保险81.75跌5仙，建设银行6.61是升2仙，富士康集团1.55升1毫，小米集团10.6是跌1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8，英镑10.201，瑞士法郎7.948，澳元5.331，加元5.918，新西兰元5.112，欧元8.6764。每百日元兑港元7.11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95。日经平均指数报24001点，跌64点。港金现价报1371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5.84美元，卖出1476.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啦，龍翔道去翻荃灣方向，近住獅子山隧道入口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噶啦。咁而家一帶交通咧就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咧，交通正常嘅。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而東區海底隧道啦，去港島方向間封咧已經係取消咗啦。咁而家東隧嘅九龍入口啦，龍尾去到匯景花園。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到去观塘方向都仲系慢车，而家龙尾就去到黄大仙中心。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咧一段都系慢车，龙尾牛头角下村。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十二月啦，等佢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同埋 Beautiful Sunday 嘅 Barbie 林慧啊！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从来都很低调，自信心不高，爱一个人希望。 梁静茹嘅暖暖，净系听个名啊，都已经暖粒粒啦。不过呢一首歌最紧要咧就系提醒我哋，好多时咧一啲感恩同埋咧多谢人嘅说话咧都应该要讲出口噶，话俾佢知你有几咁珍惜佢、重视佢，当然都可以令到人暖暖粒噶。 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噶。 你比自己更重要。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考察下个地形，究竟适唔适合用流动工作台呢？ 啊，呢度咧平坦坚实，冇梯级，一马平川可以用。 但系如果太过一马平川嘅话，那个流动工作台会唔会一去冇回头噶？ 唔使惊，就算几一马平川都好啦，只要你锁紧流动工作台嘅滑轮，咁就唔惊佢喐嚟喐去啦。 咁要留意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离地工作要小心，跟足守则要认真。我系 Ophelia 苏慧欣。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 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团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戴住口罩嘅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豪仔，早晨啊，天，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如果你要再形容得仔细啲，我哋呢度有着短袖衫嘅桂花田啦，有着正常嘅一个外套恤衫嘅黄耀祖啦， 系咯， 同埋我着咗件冷衫，戴咗颈巾， 你仲唔系戴薄嘅颈巾，系戴冷颈巾？ 我头先薄嗰条咧，觉得啊唔够厚，换一换。跟住戴完之后咧，我本来都觉得正常啊，毕竟而家都系十二月廿几，唔系嘛？廿五度气温， 但 望一望，哇，廿五度气温啊，原来。 但你戴颈巾，但起码如果你觉得咁样，你觉得舒服嘅，咁由你戴咯。 呢个系佢个温度咯， 冇办法。 佢该戴嗰日佢唔戴咯，佢唔该戴嗰日戴啦。 而家起码保护住自己嘅叻仔噶啦。 我冇啊，真系我归队啦。咁啊，琴日咧搞到我屋企人咧走嚟问我咧，佢话你做咩琴日请假咁 样？其实我哋嘅其他嘅同事，我哋都费事解释啦。佢有病啊，即系嗰啲咧，我哋唔系唔帮你，但我哋戴。第一个唔系啊，唔系啊，佢一早请咗假，唔系啊，唔系啊，佢诶系啊，佢好翻噶啦，听日翻噶啦咁样。 但系咧，你话我病嗰日咧，我又补充翻，好唔抵啊，因为咧礼拜一咧即系。我就又戴住口罩咁样咧，跟住见到我哋嗰几日咧，有一齐去所谓喜爱夜蒲嗰啲同事咧，搞到个个望住我就话。你唔系弱得咁紧要啊嘛？礼拜五吹一吹风你就病到礼拜一啦，我话唔系咯，都话我系因为礼拜日病咗咋。 你都凡事累积嘅， 系 咯。如果唔系，点解人哋话哇呢个即系唔蒲得唔好蒲啦，下次唔遇你啦咁 样。系啊，真系样衰到震啊！真系，不过算啦。我琴日咧，因为又系呢个一年一度咧，冇办法。 家有要事啊。 系啊，家有喜事啊，亲子才艺学校表演活动。最今年系咩咧？哇，破天荒啊！ 个仔唔系扮树啦，系咪？ 系咯，我仔唔系扮树啊！今年啊，竟然啊～ 有得做小司仪添啊！ 哇，咁你个仔系好啱喎，老师会拣，佢把口都停唔到，跟住咪揾佢做啊？边个做啊？ 佢做呢个司仪会令到嗰个 show 咧，即系嗰个活动咧延长咗好多啦。 唔会， 唔系呢啲，其实佢都会紧张，其实都系四五岁人仔啫嘛， 系 咪佢一定会跟足老师嘅指导，但系我觉得你个仔呢一方面系有天分， 同埋佢嗰个所谓小司仪嘅工作咧，佢唔系话成个 show 咧都系佢做噶嘛，因为佢哋分咗全个学校啲班级咧。上低 係 啦，即係其實佢出嚟就聽翻話，佢同埋個女拍檔一齊咧，咁樣就 有冇拖人哋隻手？ 有嗱，呢個最大分別。我喺度望嘅時候，我話啊，佢做司儀似唔似爸爸嘅風格咧？唉，佢已經超越咗我啦，拖住女拍檔隻手出嚟， 係咪老師叫㗎？ 係啊，個個都係啦。 咁幼稚園都係拖住手，手拖住手嘅， 友誼嚟㗎嘛， 好開心㗎。同埋你見到咧，啲小朋友拖手咧，真係同大人唔同㗎。即係譬如你大人咧，有時你出於禮貌，你都會拖住你隔離嗰個出嚟啦。但你係好典雅啦，好斯文噶嘛。我見到唔止我仔嘅，所有出嚟嗰啲僆仔咧，佢就記住就話：你記住要拖住同學出嚟。 佢 就 係抓住佢隻手啫，佢冇拖手掌嘅。 佢直情係咧抱捉佢啊，手就揦住佢。咁啊，如果捉完出嚟之後咧，咁佢哋少不免要分開攞 Q 卡講嘢噶嘛。走嘅時候咧，又會見到啲僆仔話：咦，係我唔記得捉翻佢先，係唔好走啊！喺後邊從後捉住佢咁樣。哇！呢啲係笑得好開心噶，係啊，同埋咧，我發覺係喺小朋友啲表演活動裏面咧，你先至會咁期望見到就係、是、有冇蝦碌嘢睇咧， 一定有。 係啦，你特別期望有蝦碌喎，而佢又冇令你失望嘅喎，真 係 有好多唔同蝦碌，即係好多小朋友走位錯咗啊。譬如你明顯見到咧，因為佢分咗，譬如話左右中間咧有三組咁樣嘅，你零舍舍見到有個小朋友咧。佢應該喺左邊啦，係咪先？嗰度啱爭佢一個人啊嘛，佢企咗台中間，仲要咧遊魂咁樣咧望住阿呆。 我會形容，因為我教幼稚園嗰陣時咧，一定係有阿呆出現嘅，即係佢唔係冇心機嘅喎，但係佢真係呆咯。 係啊， 跟住見到人哋做緊啲嘢，左望右望，跟住咧慢咗五秒之後咧，就知哎呀我錯咗，跟住再諗五秒，咁我應該要點做咧？再諗五秒，跟住咧就話好啦，我行過去嗰邊啦。 係啦，但係對行去嗰邊嘅時候咧，佢個拍影完咗啦。係啦，啲人就笑得好開心。即系嗰啲企喺度发呆啊，有个咧由一开始表演咧就不停嗌一句唔属于佢嘅对白，就系妈妈妈妈，佢忍唔住喊啦，系啦， 应该系 K1 嗰啲啦，呢啲系嘛？ 诶，呢个我冇记错，唔知 K2 嘅，不过总之在所难免嘅，但系。呢啲咧，即係我哋啲大人就好冇同情心，佢全部笑咯，好開心咯， 好可愛嘅其實。 係啊，呢個就係你學你話齋期待嘅笑位啊嘛。 即係你係睇細路仔表演咧，你先至會想咧睇呢啲，仲要覺得唔係原諒佢犯錯，直情係期望佢犯錯。 因為佢哋嗰個咧係出自於佢哋自己嗰個小朋友嗰個赤子之心啊，好真嘅。譬如我嗰陣時教幼稚園戲劇班咧，跟住佢哋每年咧就會有一個譬如大型嘅演出啊，喺個即係可能喺劇場入邊度演出咁樣嘅，有唔同嘅燈光啊，各樣嘢啊嘅配合， 啊、 但對於佢哋嚟講係未經歷過，佢哋覺得好好奇噶嘛，所以佢哋就會對所有嘢都好好奇。有陣時咧入到去個劇院嗰陣時咧，所有排咗嘅嘢都會唔記得咁樣 啦。因為你之前排嘅係喺佢自己熟悉嘅幼稚園啊嘛， 但已經之前做咗一啲嘢咧，就係、是、譬如我通常我用嘅技巧咧就係乜嘢咧，我會舞台個佈景設計咧，我會擺咗喺個地面度嘅，即係我會將可能係 print 咗一條長嘅彩虹啊，跟住仲可能會呢度有隻獅子啊，嗰度有隻長頸鹿啊，咁佢哋嘅企位咧，由喺學校排練嗰陣時已經同佢講，你出嚟咧就踩住阿長頸鹿條頸咁樣， 即係呢 一 啲 咧，因為佢哋去到我哋可以我排練嗰陣時 一樣可以掹翻個， 係啦，就掹咗個 logo 就擺翻去嗰個場地嗰度嘅時候，咁佢哋就會容易啲記，但因為出面啊，除咗佢哋企啱位之後咧。太多開心嘅嘢啦，咁佢哋咧，我試過有遇到一啲嘅小朋友咧，好開心喺度跳舞啦，揈啊揈啊揈啊揈啊，跟住咧一停低嗰陣時咧，就向不停繼續揈揈咩咧，向住，因為見到爸爸媽媽， 我哋都有做呢樣嘢， 因為 係好騷擾佢，我哋話喂望望到啊， 係啊，跟住咧佢哋就向住爸爸媽媽揮手，但跟住好叻嘅喎，到佢喐翻嗰陣時咧，佢又跟得翻到音樂又繼續做翻嘅喎，但平時應該靜止嘅時候咧，佢哋全部都向住自己爸爸媽媽揮手，其實好可愛㗎， 因為爸媽都不斷啊仔啊仔啊呢度啊。 我有 brief 嗰啲爸爸媽媽噶， 叫佢哋唔好騷擾佢。 係啊，即係我話，如果你哋想佢哋咧，即係平時排練咗啲乜嘢都做到嘅話咧，我知道你忍唔住要影相噶啦，不過盡量冷靜，唔好嗌咁多，因為嗌咧小朋友反而可能會驚同埋會分咗心啊。 係啊， 其實佢已經接觸即係接受緊好多新嘅事物，點解你仲要影響佢咧？係 啊， 不過阿爸阿媽唔聽老師講嘢嘅。 當然啦， 一年一次啊嘛。但我覺得咧幾開心咧，就係譬如你見到咧，佢最細 K1 佢都會照表演噶嘛，佢真係咧。 咧自己由个台后边咧行出上台嘅，虽然有啲偷走咗出嚟啦， 阿班鸭仔咁样咧， 系啦，佢冇人，佢唔系话有个老师咧捉住佢哋拖手出嚟咧，咁我就系见过呢间学校啫嘛，咁我就觉得。算唔算系一个都几独立嘅表现咧？真系， 我会话系噶。其实咧，千祈唔好睇小幼稚园嘅小朋友。你睇 佢自己够胆行出嚟噶。 系啊，三岁到五岁，你以为你教咗佢嘅嘢，你会唔记得？唔系，你只要咧花心机，有你嘅方法话到俾佢知嘅话咧，我教咁多间幼稚园，其实佢哋从来冇一间咧系表演嘅时候出现过甩碌噶。有啲会唔记得嘅，唔记得行，企正咗啦，跟住后面嗰就会好爱咁。行啦， 系啊 系 啊，好笑噶！ 人哋嗰啲咧 会 拉翻 喺 呢度啊， 好笑噶， 歪咗啊，唔系嗰度啊，长颈鹿条颈啊， 系啊， 佢会讲咗出嚟，但跟住就会扮冇嘢，继续向住观众跳。 系啊， 其实呢啲咧就 系 小朋友佢哋逐点聚点累积嘅学习咯。 系啦系啦， 我其实好佩服咧嗰啲幼稚园老师嘅。 你仲记唔记得你两个细路？ 梗系记得啦，我呢啲印象难忘啦。嗰时乐乐直情系要做一个魔术师啊，咁我就话你咁犀利可以做魔术师，你真系魔术。 变瘦啲， 因为真系魔术 失败咗。 佢喺屋企冇彩排，因为冇嗰啲叫做个顶帽啊，冇嗰支棍噶嘛。但系真系到我睇嘅时候，我好觉得哇，咦，眼前一亮咁样。因为佢所有个步骤系都会记得啦，即系你着顶帽，跟住咦冇嘢，跟住再落去咯。系有摆有眼噶，想话啲老师真 系 好犀利嘅训练啲。 但老师咁犀利嘅时候咧，都要同啲家长提醒下佢，因为有阵时真会遇到呢啲问题嘅。永远一定有主角啲同冇咁主角。 我又想问下有冇呢啲嘢？ 我去教嗰阵时，我会用咩方法咧？首先我会同佢哋讲，你哋全部都系主角。 好嘢。 咁但系我会用咩方法？首先我尽量唔扮树嗰啲啦。我哋譬如当做动物园咁样咧，个背景系佢哋就每一个我都帮佢 dress up， 即系我宁愿花啲心思。譬如佢哋戴嘅帽啊，有个系红人，有个系。炮有个是狗仔，有个是猫，总之他们每个都有个独立的名字 的。咁有没有自主权？他可以选我要做狮子，我要做熊猫咁样。 咁如果是的话，你就不用教噶啦，因为他话紧事嘛。我是老师嚟，不过我话事啦，系咪？ 都有啲意愿噶嘛，可能。 你要令到他相信你接受的角色是最好的 啦。系啦，我就话你哋都是独一无二的咁首先其实小朋友就已经会觉得啊，我得我一只系猫啫嘛，咁我咪唯一一只猫咯，咁佢就会好俾心机去做。咁我咧就算系，尤其是我会话。多啲对白讲，其实我尽量做到平均嘅，但多一两句对白讲嗰啲咧，我会同佢讲之余，少啲对白嗰啲咧，我会俾更加多嘅鼓励佢，我会赞佢。但系咧呢啲小朋友有上到堂啊嘛，变咗佢哋咧系唔会有一个 concept 系， 我 系 主角，主角 系啦，但系佢就只会觉得咧，我做只猫都做得好叻啊咁样。 我做只猫都有对白嘅， 系啦咁样，即系因为每个都一定有嘢讲嘅，每个都系独特嘅。但系有阵时阿爸阿妈冇上堂噶嘛，佢哋就会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就会觉得 点解 人哋个仔会讲嘢多过我个仔嘅？系啦，咁样跟住我就会同佢讲：咁你觉得你个仔表现得好唔好啊？好啊，好得意哦，咁咪得咯。呢个系最紧要噶嘛。 得意嘅，点解佢冇对白嘅？ 唔系啊，冇都话咯，一定有对白嘅，唔会冇人冇对白嘅。我嗰啲 系啊， 咁样先至，因为系佢哋嘅训练嚟噶嘛。 有时都唔系噶，啲论尽系真系会有住我。譬如我女嗰年咧，佢哋咧系大家识即每一。班都係飾演咧《Alice in the Wonderland》嘅，咁咧跟住咧就係阿妹妹就好慶幸地 揀到得一個啫嘛， 係啦，咁我就話唔係，其實佢一班裏面有兩個咯，盡量有兩場咯，即係盡量縮短嗰個劇情，但係有兩場咯，咁所以每一班都會有兩個公主啦，兩個王子啦，兩個即係嗰啲全部角色，咁希望求 啊嗱呢個，我會話呢個就係十年之前同而家嘅分別啦，而家嘅老師咧盡量首先唔會揀啲戲咧有公公主，有边个小妹妹唔想做公主啫？你搞到佢冇得做公主嘅话，佢会好惨噶嘛。但系我会做嘅一系咧，就全场都系公主，有睡公主，有白雪公主，有灰姑娘，即系你哋个个都系公主，咁就唔惊啦。 譬如琴日我仔佢哋嗰啲咧，你讲圣诞节都要耶稣出世噶嘛？ 系啊。 譬如嗰个古仔。咁你嗰个咩？东方三博士得三个啫嘛，咁你冇办法噶，都要有三个系着嗰啲衫咯。 唔系嗱，东方三博士 OK， 因为你都仲有其他可以有重要嘅角色，你可以 杨仔咯， 系啦， 系 啦， 系 啦，你就加啲对白俾个杨仔讲咯，系咪先？咁咪个个都好得意咯，即 系 只要你平均分布到嘅话， 考功夫 嘅， 系咯，同埋好多时咧，真系系大人咧，系大人用咗我哋现实嘅角度咧去望啫嘛，即系每一幕出嚟咧，如果你每次都系谂。哦，点解嗰两粒星系唔系我仔噶？冇搞错啊！咁啊，点解拎住拐杖嗰个冇佢份噶？佢做咩排地喺度躝啊？咁样，如果咁咧就唔开心啊！但系如果你用头先嗰个角度嘅话咧。 哇！你睇你个细佬同埋成班同学仔一齐咧，表演一个好开心、好开心嘅圣诞嘅大派对，咁啊好高兴啊！大家， 喂，你个仔又完成咗一个大嘅表演咯，系嘛？ 系啊， 冇错，你个仔啦，真系。 Very good 啊，拖女仔拖得好纯熟啊。You know Christmas was made for the cheering. Destiny's Child. G Christmas. Destiny's Child. Day of Christmas, my baby gave to me a pair of Chloe shades and a diamond belly ring. On the seventh day of Christmas, my baby gave to me a nice back rub, then he massaged my feet. On the sixth day of Christmas, my baby gave to me a crop jacket with dirty denim jeans. On the fifth day of Christmas, my baby gave to me the point that he wrote for me. Feeling that it felt so good, he makes me feel so in love, love, love, love. If he only knew what he does to me, my man, my man, my baby. Oh, it makes me feel so good.I'm so in la la la la love. How I love him for his generosity. My man, my man, my baby. Doesn't it feel like Christmas? It feels lovely. Doesn't it feel like Christmas? It feels so lovely. Doesn't it feel like Christmas? Oh, yes, it feels like Christmas. Doesn't it feel like Christmas? It feels lovely. Doesn't it feel like Christmas? Feels so lovely. Doesn't it feel like Christmas? The spirit of Christmas. Yes, it feels like Christmas. On the fourth day of Christmas, my baby gave to me a candle.On the third day of Christmas, my baby gave to me a gift certificate to get my favorite CDs. On the second day of Christmas, my baby gave to me the keys to a CLK Mercedes. On the first day of Christmas, my baby gave to me quality T.I.M.E. Feeling that the world feels so good, he makes me feel so in love, love, love, love. If he only knew what he does to me, my man, my man, my baby. Oh, it makes me feel so good.啱听过 Eight Days of Christmas 啊，唱歌嘅朋友系 Destiny Child 啊。头先我翻嚟咧，你知啦 ，skip 咗一日咧，即刻要问一问大家啊嘛，有冇讲过好人好事之最佳员工奖啊？ 琴日好爆啊，我好多新闻都讲唔到。 太好啦，太好啦， 请你交俾你啊。 冇啊，呢单新闻咧，我觉得佢呢个最佳员工咧真系当之无愧啊。你有冇试过喺快餐店度咧，即系遇到一啲职员咧？如果你跌咗嘢落个垃圾桶度， 系 佢帮你执， 嗯。 有冇即系你？如果你应该咁讲，如果你调翻转 嘅， 如果你调翻转，你系嗰个快餐店职员， 系你会唔会帮嗰个人 执？你会唔会帮佢咁执？ 嗰个垃圾桶系咩垃圾桶？ 佢个古仔咁，因为时间关系，佢个古仔系咁 啊， 喺柴湾嘅。佢话咧喺一间即系麦当当嗰度咧，小西湾先啱，有个麦当当嘅顾客咧，佢就话：哎呀，我个八达窿咧跌咗啊！佢话咧，因为佢怀疑咧就系佢同啲食物盘咧摆埋一齐嘅时候咧，佢就唔小心就将个垃圾同埋啲即系白窿倒咗落去佢里边麦当当里边嘅垃圾桶度。 系 咁咧，佢就同职员讲咗：，我跌咗个白达通落去啊！咁样嗱，咁个顾客咧，因为佢有另一个人目睹呢件事啊嘛，佢就话：，喂，老老实实啦，咁个职员话就话都系呢间铺头嘅啫， 咁都贵客治理㗎啦，你咁样跌咗落去。但佢话呢当时有个职员， 但如果系个职员，佢又会谂噶。嗱，如果我俾你就咁打开嗰、那个，其实即系垃圾桶嚟噶嘛，喺我间餐厅里面拿开垃圾桶，你唔系自己屋企嚟噶嘛，你就拿起一嚿垃圾，你就摆喺地下度，咁、其实会影响到成间餐厅嘅运作噶。 嗱，无论出于咩原因，你会唔会帮佢搵啊？ 我會嘅，如果我係講嗰間公司嘅員工，係啊，清潔嘅員工，咁佢就係、是、呢、這個都係 佢 工作嘅一部分。 佢純粹 係 總之職員啦。 同埋麥當當嗰個垃圾桶咧，相對地好少少嘅，相對地好少少。 會有係咪？ 只係係啦，可能多，因為平時佢哋清潔咧，佢都會可能攬埋一住嗰啲紙咧，咁就掉噶嘛。 唔係啊，但係佢話都 用完曬嘅。 咁你估到都係殘餘嘅食物啦，簡單嚟講。係 啊，佢話咧都揾到個白蜡窿出嚟嘅時候咧，都濕掟掟㗎，即係好污糟邋遢。 咁水嘅 系啦， 而家大家又少咗用飲桶咧，变咗你可能完成咗咧，你成个 tray 摆落个垃圾桶咧，你冇冚盖啊嘛，嗰个纸杯嘅时候，咁样咪可能都真系湿淋淋噶。 即系嗱，佢跟住大家就问一个问题，就系话究竟你作为嗰间铺头，唔一定麦当当，你茶餐厅啊咩都好咧，嗰个职员究竟需要为嗰个顾客服务到咩地步咧？同埋有乜嘢关佢事？有乜嘢话喂？呢啲真系贵客治理，唔关我事嘅，真系。 我会觉得真系如果喺翻间餐厅里面咧，职员系我觉得系， 即 系 佢系有，应该单止有呢、這个， 即系可以去帮手嘅， 单止有义务，直情系责任咯。 其实我都睇下咧，嗰、那个客人嘅时候咧，佢有冇礼貌咯？即系讲真啦，如果我系个员工，呢一个会系我抗伤嘅一部分。 系啊，唔知道你作为打工嘅呢条界线点画咧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今日刑满出狱，许仕仁身形较入狱之前消瘦，面容憔悴苍老，头发全白，身穿黑色外套同戴住眼镜，神情松容离开赤柱监狱。他离开的时候未有回应传媒问题，登上私家车离开。廉署在2012年3月拘捕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和时任新地联席主席郭炳江等人，案件2014年在高等法院开审，经过半年的审讯，其中许仕仁被裁定三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一项串谋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和一项串谋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罪成，判囚七年半，他亦都是同案之中最后一个出狱的被告。终审法院拒绝向议会阵线欧乐轩和新民主同盟范国威批出上诉许可，两人即时失去立法会议席，他们都说如果政府安排补选会考虑再参选。范国威说对法庭的判决感到失望，但只能够无奈接受，认为只能够透过选举呈请而不能够以司法复核的方法寻求公义，制度上的漏洞亦都削弱公众监察政府的权利。欧乐轩表示，责任上政府需要尽快举行补选，当选人在今届立法会会期结束之前可能只能够出席几次的会议，政府要考虑是不是值得。行政会议成员兼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承认，现时的选举呈请制度有改善空间，应该尽快完成程序，令到选管会可以在有需要的情况之下尽快举行补选。但今次是不是举行补选都会引起争议，选管会作出决定之前应该考虑公帑运用是不是得宜，人力和物力配套，以及社会上不同声音等的因素。欧盟首席脱欧谈判代表巴尼耶表示，会竭尽全力同英国进行贸易谈判，期望在11个月的过渡期内达成协议。英国首相约翰逊表明，当确认下个月31号英国脱欧，将会否决任何延长过渡期的建议。脱欧过渡期将会在2020年底结束，欧盟需要同英国完成贸易谈判，否则英国将会在没有贸易协议的情况之下脱离欧盟。教宗方济各宣布废除神职人员性侵案件之中使用的宗座保密法规，试图增加透明度。方济各的法令指出，性侵案中资讯必须受到教会领袖保护，以确保其安全、完整和保密性。 但根据天主教会的教会法，宗座保密的法规已经不再适用在性侵案有关的指控、审判和决定。另外，方济各又将儿童色情品定义的年龄由14岁以下提高到18岁以下。宗座保密的法规过去涵盖未成年性侵案件，受到外界批评，教廷被指以高度机密保护恋童癖，令到受害者沉默，并且阻碍执法部门调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能见度较低，吹和缓偏东风，晚上风势清劲，同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雨，星期五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21点，升82点，总成交金额33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32点，升2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6.8，升5.6；盈富基金28.1，升1毫；建设银行6.61，升2仙；中国平安92.45，跌5仙；工商银行5.9，系升3仙；小米集团10.58，跌1毫；美团点评104.4，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7。日元109.43，瑞士法郎0.981，澳元0.685，加元1.317，新西兰元0.656，人民币7.007，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3,979点，跌86点。港金现价报13,71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5.86美元，卖出1,476.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马场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马场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少少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喺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美孚桥有条支路慢线落去长沙环道就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龙尾牛头角港铁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环保处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截止日期已经延长到2020年6月30日。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董事成我数，全家会起舞。 1, 2, 3, 4, 5。晨光第一线节目主持。 继我彭仔话咧，最好系整个晨光一品锅啊！ 我系小白啊，呢一味餸咧要有健康嘅蔬菜。 我系朱海婷，唔该再加多啲养颜嘅花胶啊！ 我系阿 O， 要有高级嘅鲍鱼。 好，搞掂，上得菜。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请你做东，早啲翻屋企。 喺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势，点我笑呢？因为我见到我呢个拍档好暖，我见到佢好似做一个发热嘅老底喺度，系咪啊？ 俾你识穿咗啲。 佢除咗喺呢个25度气温嘅时候，佢有件冷衫，有条颈巾，再加件发热嘅保暖内衣，仲有。外套好似未见啊，带埋个袋度咧吓。唔系啊，因为佢病倒了，系佢唔吹得风嘅。佢但系佢又唔知道自己唔吹得风。佢喺病嘅时候先保暖，喺唔应该病嘅，唔系喺唔病嘅时候佢唔识保暖，所以搞到佢而家要保暖。其实佢身体虽然暖嘅，系啊，俾多啲温暖佢啊。佢系边个啊？佢系好怕冻嘅曾志豪啊。 唔系我谂翻咧，有啲钱真系唔好悭啊，田。嗰日嗰啲喜爱夜蒲，大家为咗悭嗰几嚿水，唔入房，唔敢俾钱开张台，走去露台度吹风。你话咧系咪？ 喺露台有 feel 啊嘛，个仔。 自己废就型啦。 喺里面咩？跟住服双方。 废中啊，你 系 咪废中 啊？ 系咪叫？ 唔好激气啊！提醒自己唔好激气。啊！再提醒自己，系啦，点解你要咁做呢？因为如果你系一个父母嘅话，你系真系好容易会激气嘅。我睇到呢个新闻咧，我头先第一时间咧，我话俾你听，我即刻 save 低咗个新闻，然后咧就 forward 咗俾我老婆。我好想提醒佢，老婆小心啊，你唔好中招啊！做咩啊？冇，我见到个新闻个标题吓一吓我啫嘛。教细路做功课，大发雷霆，32岁阿妈激到入医院。吓、啊，唔系嘛？讲真噶，系。夸张到心肌梗塞入医院。嗱，讲翻单新闻先啦，因为咧，起码大埔榄过嘅，佢就话咧，一个内地嘅一个报道嚟嘅，应该有个内地嘅妈妈咧，阿萧女士咧，佢就话今年32岁嘅啫，就每日咧就陪佢个仔咧就做功课，经常咧就嬲到咧就即系拍台拍凳，我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好有经验噶啦。咁佢嘅案发经过系点样咧？我睇到咧。真系唔好意思，冇乜同情心咧，系噗一声笑出嚟噶，因为仗佢家人天上啊嘛。佢发生咩事咧？佢就话佢教个仔做中文嘅词组功课，就要求写一种咧叫做 A B C C 嘅格式。咩叫 A B C C 咧？即系话头两个字咧连埋后边嗰两个叠字咧一齐串嘅。佢举例啦，譬如话小心翼翼啊，咁咧佢就即系做咗呢一个句子出嚟。佢话嗱，咁啊，你继续写啦，睇下会唔会可以咧再写到一啲咧，即系相同词组嘅方式咁样。咁于是乎咧，就要个小朋友咧自己谂答案啦。小朋友咧就太可爱啦，佢一望住小心翼翼，咦？咁翼翼应该人名嚟噶啦，仲要叠住。佢话咁我识啦，佢就写咗小心妈妈、小心爸爸、小心姐姐。咁、那个老妈子咧，一见到咧，佢就大叫：做咩啊？而家系咪屋企所有人都系恐怖分子啊？小心乜嘢啊？即系咯，我哋大个先知小心女人嘅啫，系咪？点解要咁啊？佢话咧，当时咧，佢比起豪仔刚才嘅声音咧，系会再咆哮得大声啲嘅。佢咆哮完之后咧，佢就发觉，哎呀，胸口翳住唔舒服，系咪好似咧嗰啲即系90集长篇连续剧咧？嗰啲增产案咁样啊，通常都系个有钱佬嘅阿爸咧，见到个衰仔咧，衰仔呢个，跟住就开始咧，即系要搵一樽药丸咁样嘅。佢又冇嘅，因为佢本身有高血压，咁咧亦都有呢、這个即系脾气暴躁咧，容易会引发呢一种病咧。佢都知噶啦，佢忍嚟忍去都忍唔住，真系正所谓咧，忍屎忍尿咧都忍唔到嗰样嘢咁样。咁佢最后咧就心肌梗塞入咗医院，哇，好彩啫，冇事救得翻。咁咧，医生都话系啊，太太，即系你知啦。其实咧，情绪激动咧系有发急性心脏病嘅主因嚟噶。特别你本身有高血压咧，你真系唔好啊。你知唔知真系会焦躁咧，会影响情绪嘅咁样。嗱，你唔好以为呢个系唯一一个案例。 原来咧有几单新闻咧连住睇嘅时候咧，有啲系悲剧嚟嘅。有一个咧就台湾嘅爸爸咧就教一个中一嘅仔做功课，点知咧就俾佢驳嘴，最后咧佢真系忍唔住心脏病发咧。嗰、那个就走咗啊，系啊，嗰、那个就走咗啊。跟住咧，一路辣落去咧，我见到另一个新闻咧，又好惊。佢话咧，有个爸爸教个仔做功课咧，佢惊自己会发脾气，于是乎咧，佢每次系点样教个仔做功课咧？佢会反绑双手嘅，唔系反绑个仔，系反绑自己。佢话我惊我会打仔啊，大佬，你知啦，阿妈就得把口，老豆就会出手。咁样打仔系唔得掂嘅，于是乎咧，佢竟然系反绑自己。你话呢个举动，第一就当然真系难为天下父母心啦。第二，如果冇生小朋友嘅，可能你会谂有冇咁激动啊？都系咁样教嘅啫，使乜一个激到心脏病，一个就惊会打人，会反绑自己啊？嗱，呢啲系叫做咩咧？站着说话咧就不腰痛啦。虽然我个细路啊未去到要操心功课嗰个年纪。但是平时你叫他做一些很基本的即动作，可能你叫他喂听说今天有课书要你读两句读来听下，哇你看到他用、叫做什么花式拒绝扭计的方法呢，他都是用一个花式挑战你发脾气的角度出发的。现在为今之计呢，我唯有跟我老婆讲，亦都跟普天下所有的父母讲，认真你就病了，是真的的。认真你就病了，唔系输赢咁简单啦。认真你就病了，同埋即系呢个系爸爸咧一种比较懒惰啲嘅谂法咧，就系、是、嗱你谂下自己，你当年都系咁样咧，甩甩流流，冇交几样功课，或者咧即系写唔切嘅，你而家咪一样长大成人。系我知道时代唔同咗，但系咯，时代唔同咗咯，你亦都唔系后生噶啦。如果你当自己仲系后生，可以咆哮完冇事咧，可能你听日就入医院噶啦。喂，而家真系好现实嘅问题、哦。即系正所谓赢咗份功课，输咗头家，值得咩？系啦，用呢个方法，深呼吸，唞大气，望望远方绿色嘅事物，系咪用呢个方法噶？跟住你就会发觉啊，都系一份功课啫，由佢啦，施主。风头火势，佢喺我哋三个里面咧，已经算系脾气好嗰个嚟噶啦。唔知道佢有冇都遇过深呼吸、唞大气，遇到呢个情况之下，佢又会点样去发猛疹呢？不过如果佢要发嘅，平时对住我同阿田都发咗唔少噶啦。哎，冇嘢啦，冇嘢啦，你应该好安全噶啦，黄耀祖。 唔系、哦，我觉得我系高危、哦。你谂下，你头先啱啱讲完呢一番说话，你都唔知道我日日对住你三个钟嘅时候，都系深呼吸、唞大气，我谷埋谷埋咁多，我要爆嗰阵时，我惊我爆得好彻底。 喂，你爆喺网购冇嘢噶？ 唔系啊，我惊我唔知道爆喺第二度点算啊？爆条血 冇嘢嘅，冇嘢嘅。 系咯，你睇下我日日深呼吸，你都唔知道。 使唔使我攞两只手绑住你先？ 今日咧，旅发局咧就走咗出嚟啊，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喺嚟紧呢个大除夕啊，你知道啦，每一年由2008年开始啊，佢哋已经有搞一个倒数噶啦，就喺呢个国金二期嗰度搞一啲放烟火啦。去到2013年咧，倒数咧就加入埋呢个烟花汇演咁样嘅。不过今年佢哋嘅主席咧就透露啦，去到2020年呢个倒数活动啊，将会停办维园嘅烟花汇演，因为咧话烟花往往可以吸引咧几十万人聚集啊去围观嘅。不过佢哋就觉得呢几个月啊社会嘅局势咧就唔系好适宜啦，仲觉得公众嘅安全咧系重要嘅考虑嚟嘅。咁佢就补充翻啦，咁今年啊呢一个嘅维港嗰个倒数会系点样做咧？佢就话啦，倒数活动咧仍然会喺呢个会展外场啦设有呢个大型嘅倒数钟。踏入咗呢个新年之后咧，烟花汇演咧就会改为加强版嘅幻彩咏香江。是不是很吸引呢？他还说呢，除了十分钟的音乐激光表演之外呢，部分的大厦的楼顶呢也都会发放烟火，而倒数表演呢就会移师在室内举行的。 啊，其实睇到呢一度嘅时候咧，你问我，我从来都唔系特别中意睇烟花嘅。不过对于佢哋嘅呢一个选择咧，我系有失望到嘅。系我哋嘅好多唔同嘅公众嘅活动咧，即系持续咗一阵子啊，影响到有冇影响到？一定有嘅。不过其实我见到咧呢几个星期咧，其实大家都几合法啦，系咪？同埋嗰件事就系你会见到噶，喺唔同嘅商场啊，各个地方啊，都好似有翻啲生气咁样咯。天气上个礼拜回暖啦，咁啊，唔系回凉咗少少，生意好咗啦。跟住可能大家就嚟到圣诞节啦，购物嘅气氛啊，亦都高咗。不过咧，始终咧就系佢哋都，我觉得有少少啊。对于所有嘅大型活动啊、公众集会各样嘢咧，都选择咗用避呢一个字，唔搞啦，嗱，唔好搞任何嘢，佢哋冇人会集合，跟住就冇嘢会发生。系啊，但我嘅谂法就系会冇嘢会发生啊。佢哋琴日咧亦都讲咗啊，就系讲紧咧香港嗰个旅客嘅指人数啊，不断就喺度话下降，喺11月份嗰个数字咧，仲下降得非常之明显添啊。如果你继续选择咧，将所有嘅大型活动咧 cancel 咗佢唔搞啦，我会话用呢个避嘅方法咧，系好难吸引到人哋嚟到香港，令到呢个数字咧有回升嘅。因为你乜嘢都唔搞啊嘛，咁你点样会吸引到人哋嚟咧？系咪？我打个比喻啊，我觉得有少少似一场足球比赛嘅，明明上半场落后咗一球咁样，落后咗一球咯，不过咧落后紧嗰队咧就叫晒自己11个球员，净系你哋人肉血肉长城咁样啊，围住喺自己嗰个龙门口嗰度，唔好俾人哋再射入波咁就得噶啦。咁如果你想追翻一粒，你想打翻个平手，或者你想反超前嘅话，系啊，系啊，你未必会俾人哋射入咯。但系你想入翻一粒嘅话，根本系冇可能嘅，因为你11个球员啊，全部都做晒后卫，围住咗喺个龙门口嗰度啊嘛，系咪？所以我会觉得嘅，要担心系啱嘅。就正如啊，嚟紧啊，出年4月嘅国际七人榄球赛啊，都系一年一度香港举办嘅盛事咁样啦。佢哋前阵子咧都派咗一啲嘅专家嚟到香港啊，睇翻个情况是如何。但嗰边嘅专家就话冇问题啊。香港 OK 啊，可以继续举行啊！我谂呢一个咧就同我哋好多香港嘅政府部门啊有一个唔同嘅谂法，反而外国嘅朋友咧，佢哋反而会觉得香港系 OK 噶，但如果香港嘅部门 keep 住话俾人哋知，我哋唔 OK， 我哋唔 OK， 咁就真系会冇人嚟香港噶啦。风头火晒，我估咧都可以考虑下咧，揾我呢一位嘅拍档啊，去做一啲嘅表演嘅。话晒屯门嗰啲大妈咧，哇！我见到啊，开始嗰啲500蚊纸逐张逐张接啊嘛。可能今年啊，我哋维港嘅烟花汇演派你去跳大妈舞啊，你话好唔好啊？桂花田。 好。OK， 起码我有身份证，我可以俾大家睇啊。有阵时咧喺街上面咧，即系见到啲事情咧，真系睇唔过眼嘅。但系睇唔过眼，系咪要出声咧？咁嗱，我见到咧，即系见到有时即系出声咧，又好似好唔舒服咁。但系点解啲人可以差到咁咧？吓啊！如果你出声嘅话咧，你又预计埋自己能唔能够顶得住，分分钟会俾人闹翻转头啦，或者同埋有机会会俾啲花生油影完之后，将你嗰片段咧就摆上网嘅咧。唉，相信大部分人咧都会选择前者。哎呀，见到唔出声，但个心好唔舒服。不过都真系不吐不快，咁可以点啊？找一下朋友倾诉一下，而我就会选择同大家分享。话说昨天就去到医院就定期抽血检查，每次抽完血姑娘都会说不休息5分钟之后没事就可以走的了，所以时间只是短短5分钟之内。我就坐在一个走廊的一张梳化那里，旁边有个外籍姐姐，应该是工人姐姐，来在跟她朋友倾电话的，很开心，因为她说到很大声的，不过不要紧，是她好开心。咁啊，再喺一小墙之隔咧，咁就有另一张 sofa， 咁啊有一个咧，应该系阿妈同埋个4-5岁嘅小朋友咧，就坐喺度。咁啊，除咗有工人姐姐倾电话嘅声音之外咧，我喺嗰度短短5分钟唔够，个小朋友咧就喺 sofa 度咧，就应该咧就上上落落咁样啦。但系咧，应该咧就系坐唔定嗰只，因为咧有一墙之隔，同工人姐姐咧嘅声音咧，喺度啦，咁我未必睇到佢啊，究竟佢咩情况啦？咁但系睇唔到情况系点啫，但系听得就好清楚，听到啲咩咧？嗰、那个疑似阿妈因为个小朋友坐唔定，喺短短5分钟之内 分別同個四五歲大概四五歲嘅小朋友講：你唔好搞啦，再搞我打死你啦！咁聽到呢句，我心第一時間諗：哇，使唔使啊？有冇搞錯啊？講啲咁嘅説話，點知心講完呢句之後。个女人又向个小朋友讲，唔记得佢话唔好再咩啦吓，唔好再咩，我再咩啦，我碾死你咁样。哇！我心谂打死完之后要碾死佢，唔系话过多真系讲完呢句嘢之后再唔够十秒啫。个女人又三年击啦，就向住个妹妹讲，再咩咧，我杀死你咁。哇！咩事呢？你词穷都唔使对住个咁细个细小朋友咧讲一啲，你信唔信我打死你，我碾死你，我同埋杀死你啦！我真系忍唔住大声讲咗句，使唔使对住个小朋友讲呢啲说话啊？咁个女人唔知咧，算唔算系弱儿咧？请问啊，我真系唔知啦。但系唔知佢系咪听到我呢句说话之后咧，啊，我跟住再望望镜，因为我真系想望下佢发生咩事嘅，系咪真系要去到咁样讲呢啲咁说话咧？隐约望个玻璃咁啊，望到佢，咦，佢又揽住个妹妹，跟住咧冇大声闹佢啦。唉，我真系戥嗰个妹妹阴公啊！如果嗰个妇人系个阿妈嘅话咧，唔该你好好学下如何对小朋友讲应该要讲嘅说话。如果唔识嘅话，可以上网，只要打小朋友想听父母嘅说话，就已经大把大把大把。唔该呢个妈妈，如果真系一个妈妈系嗰个女嘅话咧，好好地学习下点样讲一啲好听嘅说话。 无论是来自哪种身世，还是被弃掉挤于谷底，唯独爱没有被限制，是你天生多美丽，信可将这痛苦感觉清洗。来到这世间的每一个你，是上帝的厚礼，如像是盛放的鲜花们壮丽。谁愿用两手抱拥，免得风雪摧毁？每一朵都矜贵，不许它枯萎。从未被遗忘，再是一个与你同往，不需再迷惘，孤单感觉为你驱赶，云彩发出的光燃亮心中盼望，陪着你期望你一天天的茁壮。孩子从今不再漂泊，在如今被接纳多一点爱，全是背后有你承载，让我此生因你能变改，感激赐予我精彩。还有太多失丧天使，缺乏父母的爱，谁愿用怜悯之心关怀接待，全力用两手去栽种悉心灌溉，某一天他长高了，延续那未来。从未被遗忘，从今不再是一个与你同往，不需再迷惘，但感觉为你驱赶，云彩发出的光燃亮心中盼望，陪着你期待你一天天的茁壮。从今不再是一个 与你同往，不需再难过，崎岖山岭也可跨过，云彩发出的光，燃亮心中盼望，陪着你，期望你一天天的茁壮，孩子从今不再漂泊。从今不再漆黑里摸索。 徐伟贤啊，孩子不再漂泊啊，其实短短地咧，我觉得咧，头先我同阿田个风头火势咧，都系讲同一样嘢嚟嘅，即系有啲异曲同工。我就话有个阿妈因为教书咧，教细路仔做功课咧，掹得滞，掹到心肌梗塞嘅，咁啊，甚至乎有啲阿爸走咗。你嗰单咧，其实亦都系一个极端嘅例子咧，佢为咗教细路，可能觉得个细路曳咧，哇，用咗啲即系最凶狠啊，同埋恶恶毒。我哋头先都话，喂，其实呢真系有啲病态嗰啲对话嘅。 头先我就阿妈系算唔算虐儿咧？早 我即刻咧 check 翻啊，即系关于虐待儿童嘅定义啊。其实一般嚟讲咧，就系对于佢哋咧危害到佢哋身心发展咧嘅行为，都系属于虐儿嘅，并非系净系身体嘅虐待啦、性侵犯等等啦，就算系精神虐待啊，即系头先我讲羞辱啦。令到啲小朋友会觉得好惊啦，漠视咗儿童嘅情绪需要等等呢一啲咧，都系属于一个虐儿嘅行为嚟噶。 系啊，我知道嘅，因为咧即系我都冇得即系企到道德高地讲咧，哎呀好声好气啦，我都试过好恶死噶。同埋咧，当佢激到你嬲嘅时候咧，你真系咧嗰条藤条攞出嚟咧，你个心直情系想咧有一种就系我要打到你唔敢再曳。你真系会咁谂嘅，只不过你又知道喂现实唔做得噶，即系无论犯唔犯法都好啦。 所以父母应该学习控制情绪咯，你真系要个脑袋清晰咯。喂，你控制唔到，唔该你行开一边先，去厕所。 其实真系行开一边啦， 咪搵翻个位即系唞唞气。其实我都会担心，其实除咗个小朋友咧，就系你见到个位。嘅家长可能佢嘅情绪嗰阵时，家长都喺一个临界点度啊，个崩溃嘅边缘啊。咁如果系嘅话咧，你大人嚟噶嘛，揾一啲你熟悉啊，或者可以帮到你嘅人倾下偈啊，其实已经可能系第一步嚟。 系啊，唔通真系好似个爸爸咁咩，反绑住自己双手，惊自己错手打人。 劝喻校园嘅学生安全撤离，佢认为理大事件嘅创伤可能需要一代人嘅时间修补。美国国会众议院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就总统特朗普两项弹劾的指控投票，包括滥权和妨碍国会，如果通过将会交参议院审讯。决定投票时间的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在向众议员发出的信件之中形容，他们将会行使宪法赋予最庄严的权力之一，认为在这个时刻必须支持和捍卫美国的宪法。而特朗普向波洛西写一封六页长的信，猛烈抨击民主党干预美国选举、颠覆民主、滥权妨碍公正。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的联合调查显示，受访者仍然对是不是罢免特朗普意见分歧，49%人支持，但反对的都有46%。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稍后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能见度较低，吹和缓偏东风，晚上风势清劲，同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雨，星期五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00点，跌41点，总成交金额42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0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10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4.6，升3.4。建设银行6.6是升一毫，升一仙。中国平安92.2跌3毫。小米集团10.48跌2毫。工商银行5.9是升3仙。友邦保险81.55跌2.5。阿里巴巴201.8跌2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8，英镑10.196，瑞士法郎7.943，澳元5.329。加元5.917，新西兰元5.108，欧元8.6743，每百日元兑港元7.11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978。 日经平均指数报23,979点，跌86点。港金现价报13,71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6.34美元，卖出1,476.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龙尾去到新楼街。而较早前咧，城门隧道去翻荃湾方向，本岛入边咧曾经有坏车嘅，不过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咧呢一段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都仲系有少少慢车嘅。路面方面啊，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协和街咧去翻观塘道系挤塞，协和街落翻去观塘道咧就挤塞，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都系塞，龙尾去到启福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裕民坊一段都系塞，龙尾牛头角港铁站，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都系慢车。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十二月啦，等佢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朱海婷。拣一首令我觉得暖粒粒的歌，我会揀范晓萱的雪人。因为你想象一下，每次听我眯埋眼都会想象到有个雪人在我前面，跟住我手上揸住一杯热朱古力，上面仲有几粒棉花糖，令我觉得好 warm 好 sweet 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的。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执法，你唔好去趁热闹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误会，俾人拉咗，又或者整亲受伤，就唔值得。 我有个同学而家去咗嗰度，我都系打俾佢，叫佢快啲离开先。 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 一位歌手巡礼。 Color， 穿起西装，穿过马路，失去初心就已经错路。 我哋其实都想 keep 住每一年都开演唱会，咁但系现实问题就今年个演唱会都相隔咗两年， yeah. 所以可能大家乐迷都会有多少期待啦，我哋自己都会督促自己都会紧少少。 咁多年嚟其实反而今年尤其是个演唱会啦，即係个 feedback 系好好嘅。咁变相嚟讲即係靠班乐迷去俾返一个好大嘅信心我哋四个囉。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卧虎藏龙， 英雄本色， 燕之求， 为经典电影站上艺术色彩。 奥斯卡金像奖最佳艺术指导叶锦添亲身分享自己的艺术哲学，以及在西方创作期间的种种所见所闻。 电视节目《漫游百科2019》 今集叶锦添的电影和精神 DNA 世界， 星期六下午五点， 港台电视31。 这个圣诞边度都有风 show， 听风 show， 听风 show， 风 show 快活人， 曾志豪、 桂花天， 仲有王耀祖， 嘿，听风 show， 阿天都唱一次咋， 风 show 快活人，祝大家 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而家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67%啊，嚟到11:10:03咁滞嘅风骚快活人啦 吓。系啊，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67%，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 系啊，其实呢个新闻咧，我睇咗几日噶啦，一直都未有时间讲，但我都好值得要讲下。 好啊， 因为我哋嘅工作啊，本身咧都系要讲嘢啦， 系 亦都要讲笑啦。但有陣時，其實我哋三個不嬲喺個節目裏面都遞嚟遞去咁樣噶嘛，係咪？你又笑我矮，我笑你肥咁樣噶嘛，係咪？ 香港人咁噶啦，你又笑下我，我又笑下你，咁咪一日咯。 咁我想問下啦， 係咪可以咁樣？可以輕咁賴過？ 其實唔係。個 A P 係咪咁樣㗎？係 啊。 你又幫下我，我又笑翻你。 我又幫下你。 咁咪就係鄰舍咯，係 啦。大家都知道咧，有啲地方係有條線噶嘛。如果我哋要去講笑啊，都日日大家都會做到嘅，係咪？嗰條線點樣去畫嘅話咧，我諗大家都即係心裡面自己本身個個有把尺嘅，係咪？ 同埋起碼知道自己有把尺之餘，仲要知埋對方咯， 係 咪咧？譬如你笑人都有底線噶嘛， 係啦。即係譬如我要知有啲冇咁玩得嘅，咁係即係嚴肅啲嘅，你嗰條線你都知道，收緊啲啊嚇，唔好咁過分啊嚇。讲紧嘅咧就系呢位中国嘅运动员啊，阿孙杨系啦，其实佢嘅身份咧都真系好多噶啦，因为都系面对紧一个啊，即系一个聆讯嘅，即系之前有一啲嘅禁药嘅传闻咁样啦，有机会咧系会惩罚佢咧就8年嘅禁赛嘅。之前咧佢都有一啲嘅状况出现过噶啦，譬如咧就喺佢攞奖嘅时候啦，就对住一啲咧即系输咗俾佢嘅选手就会讲 You loser, I win 咁样。咁樣咧都令到有唔同嘅情況出現。 唔係佢打慣機咋，你記得以前打街霸 ？Yeah, you lose。跟住唔係通常會嗌一句噶嘛 ，You lose。跟住就 perfect。 唔係跟住佢就 win 咁樣。係 啦 ，You win 咁樣，即係佢可能佢覺得要交代清楚，佢驚人哋睇唔到佢攞咗個牌。 但係佢嗰個狀態直情嗰個狠嘅地步咧係 ，Yeah 我贏啊咁樣。 我鬥心啊嘛，係咪先？ 咁咪贏咗咯，咩鬥心啫？ 咪有個鬥字話俾你聽 ，Yeah 我贏咗啦。好明顯，我係諗住進軍大陸市場噶啦。你見到幾耐？ 如果係嘅話，你有機會啊，但你都要小心啊，因為咧佢啱啱咧就喺上個星期嘅時候咧， 兩年擊啊， 唔止兩年擊啦。其實佢點止兩年擊啊？因為佢嗰陣時講 you lose I win 咧，就因為咧其他嘅運動員 拒絕同佢握手啊嘛，有啲 同埋唔企喺同一級嗰度啊，因為覺得咧佢真係有過一啲禁藥嘅情況出現過，因為真係有被禁賽過一段時間嘅。 你知唔知佢有個花名嘅嗰陣時？佢叫廖子陽咯。 係啊， 係 啊，係 啊。喺个尿液嘅检验报告里面度咧就 fail 咗， 有因为有外国选手咧又话喂，我见过啲尿紫色噶，就话即系有药喺里边啲药检咁样。 系啊，呢个可能就系即系夸张咗地去讲嘅。咁但系佢而且有试过药检唔过嘅，佢咧上咗咧内地一个嘅电视节目啊，其实都好兴嘅，嗰啲吐槽大会咧系啦，就系即系好似一个 talk show 咁样嘅。 哦，佢呢一季请咗佢。 佢有上到去， 我好中意睇到呢个节目嘅啫嘛。 系因为咧，其实你会见到有阵时咧，佢哋会自嘲啦，会讲笑啦， 冇错， 系啦，有啲似栋笃笑嘅。其实你知唔知我哋香港嘅朋友其实喜欢睇 噶，好刻毒噶，佢哋真系讲到刻薄同埋阴毒噶，讲到 真系噶。 因为如果唔系佢唔好笑噶嘛。 嗱，但系呢个咧就连内地嘅网民都会话啦，系嗱呢个咧系就系嗰个节目嗰个元素嚟嘅，你要有少少刻薄嘅，你讲咗之后咧，大家咧就有个会心嘅微笑。 冇错， 但未必系攻击噶嘛。佢上到呢个吐槽大会嗰度咧，就其中一类一啲嘅说话就讲到咧，就话其他嘅选手游得比佢慢，跟住就话啦，你哋要游快啲啊，咁样你就可以饮到我嘅洗脚水啦。 哦， 哇！ 呢句系其中一句咧，令到好多网民啦、现场观众啦，甚至成为而家咧喺内地咧。都 O 嘴，同埋有好多讨论嘅点啊！即系因为可能佢个身份有少少唔同，佢系一位运动员，但系佢就笑其他嘅运动员游得比佢慢，所以你哋要再游快啲先至可以饮到我嘅洗脚水啊！咁样，即系嚟到呢一句嘅时候， 好过分咩？ 你 覺得唔過分。 因為其實佢呢個洗腳水嘅比喻，你知點解㗎啦？ 即係遊得比佢慢，就喺只腳度啊嘛。 因為係啦，你喺佢後邊，咁咧佢只腳所謂經過水嘅地方就好似洗腳水啦。而且佢仲要懶係多一級咧，就係話如果你遊得唔夠快咧，你連洗腳水都入唔到。因為你爭我譬如話三四個身位嘅話咧，已經即係我只腳同你離太遠咧，係啦。咁我又唔覺得太咩，我覺得佢係即係串啲咯，即係俗稱啲。 好咯，我就係覺得 係咯， 咩叫好啊？ 好串，好嚣张咁样， 嚣张，因为佢就系叫游快啲先饮到佢洗个水，即系话你根本连洗个水都饮唔到啊！ 不过如果你话有咩挑剔咧，我觉得佢唔幽默咯， 呢个比喻 够幽默，你太直啦，冇任何幻想空间啊！ 系啦，因为通常好多时候都系一个比喻嚟噶嘛，但我觉得如果你比喻到一啲其他都系运动选手，首先大家都通常比较尊重就系运动员噶嘛，即系知道佢哋都系经历咗一个好长期嘅训练啊，咁样就算真系游得比你慢，但系的而且确嗰啲运动员点解佢有 mention 名嘅，即系嗰啲嘅运动员，佢想讲嘅就系当日输咗俾佢又唔肯同佢握手嗰几位嘅运动员，佢都仲系耿耿于怀。但系连内地嘅网民咧都有唔同嘅睇法，有啲咧就会觉得咁都系讲下笑啫，呢个咧都系嗰个节目嘅需要啦，就系少少挖苦别人，大家笑一笑，开心下咁样。 咁会唔会系因为即系运动咧？我哋都成日讲啊，即系赢输都系其次，即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跟住体育精神呢啲嘢，即系贯彻始终都系留有呢个概念，所以佢咁样。 其实我觉得咧唔使咁复杂嘅，主要系咧呢个人本身咧个 底好花， 已经树大招风啦。第二，可能我唔知佢仲讲咗啲乜嘢，可能大家觉得。你又唔夠好笑，但係咧就只係展現出你囂張嗰面，係啦，即係會唔會因為咁樣俾人哋覺得佢即係得罪人咯？ 其實 如果講得好笑嘅，其實咧冇乜嘢㗎。 其實我會話大部分嘅可能的而且確真係佢個底比較化，大家睇到嘅時候咧笑聲係唔多嘅，反而之後咧佢討論好多就係話真係好似過咗火位，仲會話咧係咪有唔尊重人咧？你知啊，嗱講笑都要尊重人噶嘛。即係譬如你哋兩個知道，我完全唔介意俾你哋話我矮啊，話我黑啊，話我眼細啊，話我小頭髮啊咁樣。但如果你哋覺得我介意，你哋都會收啦，係咪？但係佢而家咧就喺度講緊嘅時候咧，佢就會覺得喂，係咪應該要留一線咧？你講笑嘅話，因為你贏過人啫。但系你赢人嗰阵时咧，都仲系有一啲嘅尴尬嘅位置，因为咧有好多嘅系啦，同埋运动嘅选手咧都喺度会质疑佢嘅，就系点解明明系食咁药，你个禁赛期咁短咧嗰阵时，咁样咧跟住你就翻出嚟咯，咁你身体究竟系咪仲有一啲嘅禁药喺度啊？咁样先至赢，赢都觉得唔光彩，但可能就系咁样咧，佢就住呢一件事件嘅时候咧，佢反而咧就有一个机会咧，就尝试去反击咁样啦。咁大家觉得咧，作为一个运动员嘅风范就系、是。冇嘅零嘅，连内地嘅网民都唔支持佢咯， 即系啲攻击性咯，会系咪啊？ 我见到佢呢度引述得长少少咧，就系佢个吐槽大会嗰段对话咧，我觉得佢嘅死因咧更加明显啊，因为真系唔系一个吐槽嘅笑话。嗱，我读俾你听，佢都系嗰段啫嘛。佢话优秀嘅运动员可以冇颜值，可以冇奖牌，甚至可以冇各式各样嘅花式泳裤，但系比赛唔可以冇实力，检查唔可以冇执照。大家都好关心我个听证会，清者自清，快者自快，慢者自慢。某啲居心叵测，希望我嘅听证会有唔好结果嘅选手，我只系想同你哋讲，好好训练啦，你哋游快一啲就可以喝到我美味的洗脚水了咁样。咁你谂下呢 段 说话， 一个笑位都冇， 冇笑位， 系啊，根本就反击翻人哋。 认真喎，如果我要投诉佢，我就会话：喂，你上嚟嗰个吐槽大会，你要笑先得噶，唔系净系斋大声。头先嗰段对话态度就有啦。笑点啊冇嘅， 同埋而家咧，佢面对住另外一个咧，就系禁药风波嘅审讯咧，就系咧佢理应系要去交呢一个嘅尿液嘅样本嘅，咁但系最后屘咧，佢就攞个锤仔之类啦，就抌烂咗，令到人哋冇得攞嘅。咁佢有原因嘅，佢就系话咧，你嗰个嚟攞我样本嗰个人咧， 佢话个机构唔系合资格啊嘛， 系啦，佢就咁讲，所以就话我有权去咁做嘅。咁变咗而家嗰个我哋就唔讨论啦，因为咧佢哋就好似要到出年嘅一月咧，先至会有一个报告出嚟嘅。咁但系佢就好似。趁住啊，呢一个报告未出之前咧，就尝试帮自己讲啲说话， 追击喺度， 所以边度系吐槽咧，边度好笑咧，咁样 系咯， 佢根本自己喺度自己解释。 系啊，即系嗱咩叫做好嘅吐槽咧？譬如嗰阵时我最记得有一集咧，即系我哋香港人比较熟悉啲咧。 因为我记得你 系 有睇，你 有睇 嘅。 嗰阵时我哋有个香港人比较熟悉啲咧，马景涛啊，即系当年拍琼瑶嗰个咧。咁因为佢原来咧有个特色，就话佢系叫咆哮帝啊。佢講嘢好大聲嘅，即係如果你用香港嘅藝人做比喻咧，好似萬梓良啊、梓良哥咁樣，哇，好大聲嘅。 咁咧成个节目咧，啲人咧每一个上去嘅嘉宾咧都系笑佢呢样，个个都话咧佢就话。我今日知道咧要上嚟吐槽大会有马景涛咧，我即刻咧就去界邻社度咧问人哋有冇耳塞啊咁样，跟住有啲就话咧，我问制作组咧居马费我唔要啦，但系检查耳仔嘅医生费可唔可以开俾我？即系啲人已经笑佢呢啲。佢上到台嘅时候，佢完全冇避忌咯，佢都系用翻呢样咧嚟笑大家。 佢 就话系啦，佢一嚟到咧，佢知人哋攻击佢呢样嘛，佢就话大家要小心啦。我就开始讲嘢啦，系啦，跟住喺度咆哮。虽然佢嗰集咧啲人都觉得麻麻地，因为佢真系唔够好笑，但系起码。佢会攞自己嘅嗰个弱点，佢攞出嚟笑咁先啱噶嘛。如果你话咧， 咁样咪就系都叫搞下气氛啦。因为你笑位去到边度就自己感受啦。 我觉得 就唔系好似阿孙先生咁。 系啦，即系我觉得如果你要用自己游泳速度嗰度嚟开玩笑咧，唔系唔得噶。但系你有个位咧系笑翻自己噶嘛，即系 自嘲啊嘛。 自嘲，譬如你话你要游快啲啊，如果唔系咧，你就睇唔到我脚有冇死皮啊。即系你都有啲人 调翻 转一句， 我都要继续努力练习。如果唔系嘅话咧，可能我倒翻转头饮你嘅洗嘅水啦， 系啊，冇啊， 佢又唔系咁谦卑啦， 冇啦，冇谦卑。 你睇到佢所有嘅报道咧，再睇翻佢之前嗰啲情况咧，其实真系冇一件事同谦卑呢两个词 有关系。有另外一个咧，因为大陆有一个运动嘅类别咧，有好多人谈论嘅就 系 足球， 系 咁，但系足球嚟讲咧，佢哋又成日俾人笑噶嘛，因为踢得屎啊嘛，咁呢个公认嘅上面都觉得会咁样嘅。 我成日都会觉得噶，系13亿人嚟揾11个人啫， 系啦， 即系都唔系咁难啦。 我见过有一次， 就系咁多人先难揾啊。少人都分分钟训练到。 咁咧，佢有一次咧，又系上咗一个呢种咁嘅节目，佢又唔系综艺节目嚟嘅，佢上咗一个咧系嗰啲短嘅视频，但系拍笑话嘅。咁咧，佢就上咗嗰个节目度咧。佢系不惜一切咁自嘲自己去到咩地步咧？佢嗰个场口，嗰、 那个 踢足球嗰、那个，佢个场口咧就系按摩只脚。咁咧嗰个师傅咧就话我已经系第十个要嚟帮你按摩嘅师傅。佢话头九个同事咧都晕咗，因为太臭。佢话咧我唔惊嘅，我好敬业嘅，佢就走埋嚟啦。佢防毒面具都戴晒啦，跟住咧，然后就话佢都顶唔顺。佢话临终之前咧，佢就话系啊，佢即系讲到咁夸张。佢话阿师傅啊，我真系顶唔顺啦。其实你做咩职业，你只脚咁臭嘅咁样。咁跟住佢就话哦，我系中国国家足球队嘅成员，系啦。咁呢个笑话咧，其实因为大陆嚟讲咧，佢话你踢。波屎波啊！我哋就叫屎波嘛。佢就话咧臭脚，系啦，即系话佢个脚好渣嘅，脚法好渣嘅。所以其实佢等于 臭名远播。 系啦，佢系自嘲到个点咧，就话哦，我做咩我咪踢波咯，踢国足嘅。佢话哇，唔怪之咁臭脚啦。你睇下人哋系毫不介意，攞呢个嚟自嘲，咁啲人咪解恨咯。即系啲人就会觉得话啊，算啦，唔好再笑佢啦，原谅佢啦。 系，我哋都希望可以嚟紧出到十一个 系 好嘅咁样。 佢都有想嘅，系啦。喂，如果佢嚣张嘅话，做咩？我好劲噶，你哋唔俾机会啫嘛。 跟住我屎，你喺度帮我洗脚，你仲屎啦？ 系啦，即系但系你要有呢种放低个身段，接受人哋舆论嘅批评，跟住啲人就会同情翻你噶啦，真系。 喂，其实咁即系唔系嘅，可能都系嗰个人嘅嗰个内涵。 冇啊，真系嗰个内涵嘅啫。 系啊， 好少可撞到我哋三个咁肯自嘲同埋嘲人噶嘛。 咁唯有自嘲咯，我呢啲 系咪？ 咁多位可以自嘲我就系咪？咁样又点啊？嘛系咪？唔笑翻自己点点过？ 窗边雨水拼命地侵扰岸垂，又再跌沙乱发堆，无需惶恐，你在受惊中淌泪，别怕，爱本是无罪。请关上窗，寄望梦想于今后，让我再握着你手。无需逃走，世俗目光需荒谬，为你我甘愿承受。愿某地方不需将爱伤害，抹杀内心的色彩。愿某日子不需苦痛忍耐，将感性 尽染在梦魂内。结在梦魇的心内，愿我到死未悔改。时钟停止，我在内心的等待，害怕雨声在门内。愿某地方不需将爱伤害，洒内心的色彩，愿某日子不需苦痛忍耐，将感性尽显在梦魂内。若这地方必须将爱伤害，抹杀内心的色彩，让我就此消失这晚风雨内，看在心在梦梦幻年代。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俾个科学题你哋谂下啦，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结合混血儿嚟嘅， 系， 请问最后出嚟嘅细路仔咧，系受边个基因影响大啲咧？ 喂，冇分㗎喎。 有 睇下爸爸强定系妈妈 强啦， 我觉得 系。 个强系咩意思先？嗱，我俾个实际例子你，佢话有日本嘅大叔，娶咗个俄罗斯嘅美少女， 系 结婚生咗三个女，请问你觉得呢三个女出嚟边边基因劲啲？ 俄罗斯， 我觉得系俄罗斯，因为佢年轻啲， 战斗强国啊嘛，系咪先？ 佢日本都唔弱噶，嗱，所以俄罗斯咪问咯。系啦，咁阿叔唔代表弱噶嘛，有心有力喎。 咁结果咧？ 结果咧，原来真系佢话咧，三个女咧，唔知系咪又同女有关咧？三个女出嚟咧，哇，全部都系咧，即系美人瓜子面咧，全部都系即系你觉得哇， 妈妈基因， 妈妈基因系超强嘅。 咁 大家 头发咩色啊？ 头发我立一立，我唔系都系啡啡黑黑咁样嘅。咁但系重点就系啲人话哇，好在唔似阿爸啫。但问题系究竟边个可以决定咧？即系当你 好唔开心。听到呢句 comment， 系啊，当你自己结合嘅时候咧，咁你再望下自己啦，边个基因强啲咧？ 我平均啦，我爸我妈都系俾咗最好嘅基因我啊， 10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一个月之前的理工大学冲突，警方包围理大之后，民间以不同的方式协助校园的人离开。从事教育工作的 Jackie 话，曾经参与策划游行行动和组织车队。他透露有学生曾经匿藏草丛近5个钟头，亦都见证被困人士离开之后，仍然未能够走出惊恐。他曾经接载一个女子登车之后本来没有异样，但当车辆经过隧道的时候，女子突然大哭尖叫，用手找车门，情绪起伏。警方包围理大之后提出不即时拘捕18岁以下人士，大律师黄瑞雄随即到校园提供法律援助，感受到被困人士对警方极不信任，即使接受警方安排离开，仍然担心会被捕被送往新屋岭。中学校长尹浩然在自己的结婚纪念日走入理大校园，劝喻校园的学生安全撤离。 他认为理大事件的创伤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修补。11月访港旅客人次大约260万，即是每日大约有88000人次访港，数字较去年同期下跌 56%， 按年跌幅是自2003年同期以来最差。旅发局说，早前中大和理大事件期间，港铁服务受到影响，其中有几日内地访港旅客数字和去年同期比较下跌60%，并且一度跌至67%。不过去年同期每日客量大约有200000人次，是基于当时有大型基建启用，包括高铁和港珠澳大桥等。按访港旅客的人数计算，跌幅并没有跌破2003年四五月沙士的时候每日大约10000几的访港旅客人次。圣诞假期将至，旅发局预料访港旅客数字将会稍为放缓，但是今个月头十日旅客跌幅较去年同期下跌大约50%。昨日一共有6309人次到各个公立医院急症室求诊，较前日少超过300人次，其中最多是伊利沙伯医院有514人次，其次是屯门医院有496人次。另外午夜时内科住院病床的占用率平均是 116%，除了天水围医院和北区医院之外，所有提供内科住院服务的公立医院都爆满，其中占用率最高的是明爱医院，达到134%，其次是伊利沙伯医院、将军澳医院和博爱医院，占用率都达到124%。教中方制局宣布废除在神职人员性侵案件之中使用的中座保密法规，试图增加透明度。方制局的法令指出，性侵案中的资讯必须受到教会领袖保护，以确保其安全、完整和保密性。但根据天主教会的教会法，中座保密的法规已经不再适用同性侵案有关的指控、审判和决定。另外，方制局又将儿童色情品定义的年龄由14岁以下提高到18岁以下。中座保密的法规过去涵盖未成年的性侵案件，受到外界批评，教廷被指以高度机密保护恋童癖，令到受害者沉默，并且阻碍执法部门调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能见度较低，吹和缓偏东风，晚上风势清劲，同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雨，星期五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36点，跌8点，总成交金额48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0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19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5元，升3.8；盈富基金28.05元，升5仙；建设银行6.6，升1仙；中国平安92.25元，跌2.5；工商银行5.93，升6仙；小米集团10.48，跌2.2；阿里巴巴202.4，跌1.4；友邦保险81.6，跌2毫。美团点评104元，跌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7，日元109.44，瑞士法郎0.981，澳元0.684，加元1.317，新西兰元0.656，人民币7.008，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3963点，跌102点。港金现价报1372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6.46美元，卖出1476.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近住竹园道桥底啦，快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彩虹村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中快线有意外，龙尾排到彩虹村噶。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龙翔道去荃湾啊，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啦，左转翻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喺军器厂街。喺九龙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九龙湾港铁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喝了酒或者吃了药都不可以踩单车，单车是不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和载大型货物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冬至食乜餸，全家会起 哄。 骚动音乐节目主持， 不用问啦，琼实是打边炉啦， 梗系啦。因为一家人个个喜好都不同，但是可以摆晒落同一个煲度。 暖粒粒之余呢，还体现到和而不同的精神。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请你做东早点回到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谢安琪。我觉得超 B 呢，他是一个感性的人的。他给我的感觉呢，他是温柔啦，同埋他是会对歌手的作品，他是很着紧很认真去听歌手的作品。即他会是一个很开放的乐迷，对很多东西都会抱一个很拥抱的心。所以他是一个很好的 DJ。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美联香港。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现场可以见到有伤痛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不要打。 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尼泊尔语、 乌尼、印尼语、 傣族韩语、 你 讲咁多种语言， 都系想话你知。 CIBS 第29、30季节目申请，听日就截止啦！ 想得出，讲得到，你都可以开麦喺 CIBS 讲你嘅故事。 即上 CIBS.RTHK.HK 网上申请，截止日期12月19日下昼5:30。 需要协助申请，打嚟2331-2334，我哋倾下啦。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这个圣诞哪里都有丰收快活人。 小姐好， 桂花天 王要走，听丰收。 喂，咁唱法一点都未唱完㗎喎。 哦，咁我哋唔好唱囉，我哋讲囉。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 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Holy infant so tender and mild。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终于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丰收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依为忘。 香港， 香港，你永远是尘梦乡。香港，香港，你那色飘眼望。 系啦，我哋上个礼拜已经讲咗咧，我们的第二击啊，继续呢个系咩啊？ 我们的香港品牌 展风骚啊， 系啊。 因为咧，我哋上个礼拜咧讲紧一啲嘅香港嘅地道嘅品牌，即系由冇变到有，变成大家屋企亦都每一个屋企个可能系个雪柜啊，系个药柜啊，都会拥有。我哋就讲咗好多关于饮食嘅品牌啦。咁其实净系讲完饮食咁品牌之后咧，其他嗰啲咩药品啊，各样嘢全部都未讲，但系仲有好多，梗系要大力推广下我哋香港嘅品牌啦。 系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咧即系 你个下集大结局， 因应咧即系阿豪仔嘅关系啦，因为好多时你屋企应该都有好多呢啲，我谂即系喺香港品牌里面嗰啲药物啊、健康产品咧，你应该有唔少噶啦。 系， 我头先望一望，起码都好多认识嘅。但系嗰、那个譬如话白凤咩就冇理由我食噶嘛， 系嘅。 养阴嗰个我冇理由食噶嘛。 咁但系佢只系。嗰、那個佢出嗰個品牌養陰丸啫，咁但係問題嗰個品牌佢有其他產品㗎嘛？ 但係我好中意咧，如果我哋真係要數起嘅話咧，嗰、那個得地當養陰丸 係啦，好似太陽咁温暖， 驅寒理咳除患痰，強壯機能補氣血。其實我覺得幾好喎呢、這個口號，但係咧喺我哋揾翻嚟嘅宣傳嗰個叫介紹裏邊咧，佢話佢哋曾經咧就覺得呢一句對白咧太長，就改咗咩？养阴丸好似中式嘅维他命丸咁样，我反而觉得呢句呢、 哦、 句冇 记得，呢、啊啊、句唔记得、啊，但你都见到噶，佢由嗰阵时秋官拍嗰个广告咧，咁、 啊、 多年咧佢哋一直都好希望咧去打造呢个嘅品牌咧，并唔系因为一讲到即系啲香港嘅药油啊、药丸啊嗰啲咧，就会谂起可能系老一辈嘅朋友先至会用，但佢哋咧都想注入啲年轻嘅元素啊，譬如嗰阵时黑芹有代言过啦，即系都揾咗啲年轻啲嘅朋友去做代言嘅，但点样都好，大家。而家啲啊爹哋媽咪啊 uncle auntie 啊，你有啲咩唔舒服嘅話咧，呢一扎我哋香港 local 嘅藥丸咧，其實佢都會話喂。拍兩粒吧，會好噶咁樣。 係啊，同埋嗰個嗰首歌咧，好好唱喎、啊，成首歌咧。 你真係好中意唱歌。 安心服用不要機，除痰咳嗽，好似雪人融化了。 安心服用阿遠， 係 咩？楊陰遠唱得嘅佢個牌子， 好敏感啊，因為 係係啊，呢啲幾得意啊，係咪先啊？ 就算係啊，打後嗰啲咩保濟丸都係。保濟丸係 唔得嘅，唔得係牌子嚟嘅， 係佢仲講咗兩次添， 係啦係啦。 喂，嗰個咩花露水嚇？ 花露水呢個勁啊！嗱，呢個講得啦， 係咪兩 個妹妹啊 ？Twins 咯 ，Twins 花露水 嗰個。喂，呢一個咧係咧到而家我見得啦。 有啊，依家呢個牌子 有，我會話我有用。 係啊，我都有，我都有啊。 你幾時用啊？ 佢有好多產品㗎， 係 佢有番鹼啊，佢有出洗頭水啊， 係啊，佢有個止汗劑啊， 好多㗎， 淡香水啊， 一啲化妝品都有咁樣。 叫做驅蚊嗰啲咯， 係啦， 我哋做舞台嗰邊嘅朋友咧，喺後台成日都會有一支嘅， 點 解咧？因為有陣時我哋嗰啲戲服啊，你未必會日日可以洗得到噶嘛，所以咧到你咧完咗一場 show 夜晚黑嗰陣時咧，做服裝嗰個部門嘅朋友咧，就會攞嗱又唔想太濃味，所以咧就會溝淡咗佢之後咧，就會噴落啲衫度嘅話咧，咁起碼嗰個感覺咧就再加啲消毒藥水啦，個感覺咧第二日著翻大家都係啦。開心啲咁樣，所以咧其實佢就算係以前即係話以前更加流行嘅品牌咧，而家多咗好多，未必會用花露水，可能會揀咗男士、女士都會用香水啊，世界各地嘅品牌都有。但係呢啲香港嘅地道品牌咧，始終有佢存在嘅價值。 因為我覺得佢嗰個 Twins Mark 咧，佢好靚啊，因為嗰兩個即係民國初年嗰啲樣貌咧，老香港噶兩個姊妹花， 著 住旗袍，跟住嗰啲咩 Omega 定咩頭咁樣咧 set 到好靚， 個髮嘅翹一翹嗰個。你未縫嗰個髮腳啊嘛， 同埋佢始終都係用咧，好似一個咧人工畫繪畫嗰個畫像嘅即係方式咧呈現出嚟咧。佢而家嗱，即係 同埋佢嗰隻顏色都幾特別。 係啦，真係古老當時興嘅。反而而家咧，僆仔見到咧覺得好潮啊！佢覺得哇咁型嘅呢個舊香港嘅樣貌喎，咁呢個都好特別。 係啊，但我覺得如果我哋講到嗰啲藥品方面咧，呢一個冇得唔講啊！就係嗰支油啊， 邊支 細細支， 係啊， 有白有花嗰支啊，係咪？呢個真係勁喎，因為咧你會見到嘅，不論以前就會覺得係咧啲 auntie 永遠係用住，但我哋細個嗰陣時，你俾蚊咬，阿媽又攞呢支嚟同你搽，你見雲又係俾你聞一聞，係佢個咯喎，係咪？ 其他品牌都有出呢啲油， 係啊，紫色啊嗰啲啊嘛，係咪？唔係白色啊嘛， 有兩隻添，有一隻係呢個咧驅風咯。 系啊系啊系啊！阿彪啊阿彪啊！ 嗰首歌我仲记得噶， 哒哒哒，驱风又胜过神保佑。 但你都好似咧，如果两者相比，好似买呢个咧就好似多啲。 呢个好似个量普遍啲嘅， 因为佢个樽型咧又几别致， 嗰啲都有细 支 装嘅。 我知即系话佢嘅樽型呢个， 我嗰个 shape 啊，个外形啊， 即系比较好似少少香水咁，但其实唔系啦，当然系，但系即系方便 香水咯， 系啊， 我好中意呢个名其实，再加上佢个主理人咧同我一样咁中意唱歌咧， 系啊 系咯， 锲而不舍嘅佢，写出点 爱多八十年。我所以我同佢饮过嘢噶， 好好啊！你同佢都有几分似其实， 点解啊？我系福仔， 佢比你就较为高壮啲， 好好人噶佢， 好好人，好中意听佢呢只歌噶。 简约地爱多八十年系咪？ 我就两手喎， 点止两手啊？ 即系 好多手 噶 佢 出嚟噶嘛？ 系啊， 同埋我谂唔明打羽毛球同呢件事有咩关系啫嘛？ 诶，唔好理啦，其实成件事都冇乜关系噶，但系唔紧要，起码大家记得，咁佢咪即系达到呢个宣传嘅效用咯。 其实可能咧，佢哋都系希望咧，即系话唔系净系老人家用嘅，可能年轻人都可以用嘅，咁样就打到年轻化咯。 系啊，宇帮我哋揾咗个资料咧，佢话原来呢一个嘅油咧吓，由2000年开始嘅，其实都 系 廿年未够。 系咪情人的 关 怀啊？定系每天宠你多些嗰只？ 每天宠你多些，我真系唔知啊！唔系解决定唔系爱多八十年咩？ 系咪讲爱多八十年？ 唔知嗱，佢就话咧，原来呢个油咧喺呢20年嚟咧系改装咗包装18次嘅。首先又加强咗佢哋唔同嘅资料啦，佢哋嘅防伪特征。另外有一样嘢咧，都希望大家唔好啊，即系再成日咧抄袭佢哋啊咁样。咁你都会见到佢都成为咗新嘅代言，亦都有佢新公仔走咗出嚟，成为佢哋嘅代言公仔咁样啦。所以咧，你会见到即系为一个传统嘅品牌注入活力。其實好緊要，起碼你有得講 啊！因為如果以前咧，我諗即係我同阿田，我哋呢啲細個年代咧，佢未有嗰個公仔當係一個產品咁賣噶嘛，佢而家就呢幾年就有咯。 系啊，所以呢一个咧系重要噶。咁啊，除咗呢一个药油嘅品牌咧，其实仲有好多噶。 阿彪咯，阿彪咯， 阿彪要讲 系啊。 阿彪 啊， 阿彪啊， 炮彪啊。 哦，咩歌？万粒油？ 唔系 啊，炮彪有好多品牌噶。 炮彪 系啊， 哦呢个呢个哦， 佢又有驱风油啊，佢会又有啲膏啊，系啊，痛贴啊， 系咯系咯， 全部都有呢一个。我会话咧，起码我自己亲眼有见过喺外国有得卖，唔净系唐人街。即系譬如我去到英国咧，佢哋有一啲大型嘅药店。日本我仲唔肯定，我冇见到。佢哋有啲大型嘅药店咧，其实就有少少似我哋香港嗰啲大药房咁样嘅。咁啊，即系洗头水有得卖啊，药油有得卖，药丸有得卖。佢其中一格咧就系卖炮标噶啦，因为佢哋咧有好多人咧都会知道咧，就系如果我见头晕查少少啊，佢哋少俾蚊咬嘅嗰边就 系 咪？即系总之佢哋个个 觉得。饼状嗰个窿， 手盘口要有一个 黄色咩？以前咪红色嗰个 红色 顶，红色噶， 跟住 拧开佢，我觉得好靓嗰个包装。嗱，红色细细个啦，又似人系武侠小说嗰啲咧。哎，有冇黑肉断续膏咁攞一粒仔出嚟咧？细个咧呢个同埋阿婆香水咧，系我搭车必备嘅，因为我成日都晕车落，系啦。所以呢两 样，你先啦，婆。 反而我系嗰支咩安油。 保住个 保 细啊， 保身， 因为佢知咧好好似 我未用过， 好似手指咁样上下 size 噶嘛，又系方便携带嘅，嗰个味咧就冇咁浓郁嘅。 系有一个阶段咧，我就冇试过带住油响身嘅，但我会 带第二只啦，你应该系 咩啊？ 印度嚟嗰啲系嘛？ 嗰个我唔使长期带住喺身嘅，咁好忙咁样都，但我会有嗰个咧， 你唔使解释嘅， 系咯，你咁嚣张， 嗰个枇杷膏啊， 哦， 其实两个品牌嘅。系啦，但嗰个枇杷膏咧，佢后屘开头一啱啱咁样啦。有阵时你做 show 啊，你讲嘢真系会话咧，你乜啖嗰个喉咙咧，明明个声唔够靓咧，可以即刻帮手补一补。后屘咧，佢又出咗嗰啲补充装，直情系咧搣一搣个口。 两年先有嘅。 系啦，跟住你就一下就挤晒入个口度咁样咧，方便携带。嗰个我试过有一个阶段，系我长期都有一包喺个袋度噶。 你谂下，连外国啊嗰啲叫做外国人啊，都特登走嚟去买啲拎翻去佢哋家乡嗰度用，佢即系话佢哋啊都。 真係 work 喎。 係啊，頭先你講開嗰、那個即係保身咧、啊，我見過有啲訪問咧，佢話佢哋祖傳啦，即係因為佢又1907年就已經開始啦。佢、話其中一種咧，當年佢哋祖傳嗰個秘方嗰種嘅寶物係點咧？佢話阿爺年代秘方係真係秘方嚟噶。佢話咧。得兩個心腹夥計咧，先可以入去藥房執藥咧，去配個支藥油出嚟。佢話咧，誇張到咧，佢係親生仔啊嘛，即係佢阿爺咁傳落嚟，親生仔都唔俾入。 嗯，系要嗰个即系效忠于佢嘅老伙计， 即系反而系老伙计、心腹老伙计先至会有呢一种咁嘅待遇。 分分钟卖咗个产业可能 系、反而系咁样。 即系以前 边度有败家仔出嚟啊？系咪先？ 系啊， 唔系话嗰个老板系败家，即系意思话以前啲剧集都系会咁 啊 嘛。 但 系 佢 话， 佢话而家咧，我睇翻个访问都几好笑。佢话我而家咧，因为佢哋攞到一啲譬如话 Q Mark 嗰啲认证咧，即系你要有规管啊嘛。佢话我冇乜秘方啦，基本上咧成个卫生署都知道我啲秘方。因为你要列出嚟啦嘛，已经 年代唔同啦嘛， 年代唔同啊。 以前嗰啲即系祖传嘅秘方咁啊，即系先打造咗佢自己嘅品牌噶嘛。 其实仲有好多嘅药咧，系我哋头先讲用啊药油嗰啲啦，你拍入口食嗰啲都系嘅。譬如嗰个好幸运嗰个啦，又有好多咩伤风素啊、感冒素啊各样嘢。呢个真系我就睇到咧25个 product 啊。 嗰粒橙色嗰粒嘢边个冇食过？ 橙色嘅粒嘢， 嗰啲双风素啊， 橙色嘅， 橙色噶呀，粉橙色噶， 我好当系咯。另外咧，你胃痛又有嗰个药咧，胃酸 boy 咧， 系啦系啦， 胃酸 boy 啊，系胃酸 B 啊。 唔系你讲嗰个口号咪得咯。一二三四五六七， 多劳多得， 系啦，呢个真系劲喎。 另外咧，盒仔茶 啊，系啊系啊， 系啊，你哋有冇？我真系冇，你有饮噶系咪？佢而家都亦都出到越嚟越方便，大家去携带啊，各样嘢咁。 到即系食得唔好嘅时候咧， 嗰啲叫饱饱滞滞啊，外外滞滞，我哋 啊， 睇你个人啦，即系我一出早啊，立立晒翻嚟， 系啊，咁就会饮嗰个咯。其实都好多即系产品，仲有嗰个咩好人生咧。好人生的那个品牌啊 我未想到添。 这个啊他跟住下来那个咯。 哦 是啊 是 啊。这个听好大品牌跟原糖呢在成日你周围的嘛。 余人啊余人得你啊。 余美文啊。 是啊是啊是啊。都是的这两个都是如果你譬如想买一些汗药啊中药呢就这两个都斗得好劲的。 如果我们讲到这么多即是的药品的话呢不可以讲下。藥房啊，嗱，藥房都可以成為香港嘅品牌嘅，因為譬如你講到而家我哋成日見到兩個大字頭，一個咧就橙色嗰個啦，一個咧就係綠色藍色嗰個啦，係啦， 即係威仁子， 係啊威仁子，佢哋嗰邊咧，其實佢哋咧本身咧開頭個名咧就叫做威仁子大藥房咁樣， 有大藥房， 因為係嗰陣時佢哋註冊嗰陣時，佢哋當然咧有好多嘅製品未必一開始嘅時候咧係喺香港嗰度咧去起家嘅，但系佢就慢慢咧就喺香港度註冊咗，所以咧都係一個香港嘅品牌嚟嘅。即係見到啊嗰陣時嘅香港咧，對於呢啲藥油啊、藥丸啊各方面咧有好多嘅需求啊，所以佢哋咧就開頭咧就建立咗佢哋個品牌咧，就主要係賣藥嘅就 係啦，不係製藥 係啦，屈仁子大藥房係由呢一度咁樣起家，跟住變咗好似一個小型嘅超市咁，有咁多嘢賣啊。 繼而咁當然有競爭對手啦，即係見到你又開，我又開啦。 咁你记唔记得威仁子都有歌仔唱噶？ 更加关心你 呢个好似系 我个年代噶啦，系 咯，唔知系边个年代咧？我记得嗰阵时嗰个咧就系、是、啊，系啊，是同一个年代噶。 威仁子更加关心你， 但系前面系唱咩噶？我细个好有印象噶，美腿生肺，格拉底发布，每次都无散发魅力。意态动人更友善， 更多生趣，格拉底粉毛弟啊！细个应该系读紧小学嘅， 佢真 系唱呢句， 佢真系全 文记得。 佢长期咧嗰个广告咧都系不停有个女郎咧着住丝袜咧好长只脚，我都唔明点解要卖丝袜只脚噶，真系。 阿宇，你系咪未听过？ 一定未听过， 一定未听过。 佢成个系美腿生肺，跟住 好想知呢句原文系咩啊？ 佢叫做嗰、那个牌子啦， 嗰、那个牌子， Pantyhouse 咁样，唔知点解咁样嘅。每次 除咗嗰 对白布，但系嗰阵时卖嗰个丝袜嘅，每次踏步哦，每次踏步展缤纷，仪态动人，色彩神。 系如果你个未退送费咧，吓系 就记 得。未退送费 真系赢 晒 佢。佢最尾就真系讲句咯，然后就屈人更加关心你。哇，原来系咁嘅啫。喂，嚟到呢个时候，忍唔住一定要播一播呢只。 好啊， 阿宇帮我哋揾到翻嚟， 系啊， 听一听一听先啦。 各位 hey, 大家准备好未？ 攞只个羽毛球拍出嚟啦，喂！ 啪，扣杀！我开波啊！ 第一句点唱啊？ 唔记得， 我都记得错。 可能系副歌开始噶，唔系啊，仲未入。 哦，系啊。 每日穿上套装要点啊？ 机器式工作， 机器式工作。 沉闷化妆，破解这概念面庞。 我哋等 caller 先入嚟啦。 系啊，我拣住你啊，我哋要系。 盼做富豪主角，用来换你公车作乐。不过失眠亦发作，请挂起万载，挥去今朝束缚。其实更多难得感觉，有你发落就似拍拖。释放令无味罐头也变淡，来简约地爱多八十年，态度未曾改变，做着辛苦着另一肤浅，为何想要断争。 阿宇都懂啊，呢首 如果世无问， 哎呀，唔记得揾歌词。 快乐直到运 歌。 情人为你选的花，你也未管看。 情人送嘅花都唔及佢嗰朵花啦，系 啊， 继续啊。 系啊，其实咧，我哋网上面有好多留言啊，呢、這个你哋有冇听过？ Yeah. 一个叫做咧专利茶无名种毒啊，个品牌话而家冇得卖噶啦，叫九七四。我哋嘅听众咧，仲咧摆埋相俾我哋睇噶。哦，呢、這个就真系冇听过。 九七四真系未听过。 系啊，嗱，我自己有一个咧，我觉得系新一啲嘅叫做，是是是都唔系好新噶啦。呢、這个品牌系。唔係由香港人打造，但打造咗一個香港人品牌。我會話蘭桂坊係一個好勁嘅品牌咯。 哦， 嗱，佢係一個地標啦。其實就由冇到有，就由盛志文先生啦，即係打造呢一個嘅環境變成咗一個酒吧嘅區域。但呢個品牌你諗下，而家你見到好多遊客都就香港人好少去㗎啦。其實，但外國嘅遊客嚟到香港咧，即係覺得呢一個本身係一個品牌嚟，覺得呢個都真係勁 喎。係啊，有另一個咧，阿田就好有印象嘅。佢嗰日特登講，佢就話：哦，而家終於都知道啦，點解愛夫軒咧，同埋呢一個咧，即係白旋風咧，係撈埋一齊㗎。係 啊，因為咧佢係同一個集。集团嘅，咁所以卖广告咧，佢哋咧就一齐卖嘅。 咦，咪 就 算系会捞乱嘅， 喺电视嘅广告，就算喺报纸上面嘅广告咧，都系一致嘅，黐埋一格嘅。 呢个爱夫轩咧呢个广告咧，我想话佢嗰个影响力系大到咧，我有一次睇大陆嗰啲即系综艺节目咧。佢哋講嘅時候咧，都會話佢話咧，好似以前香港有個老廣告，就話呢個的士司機隻腳板突然間發作咁樣，哇！ 佢哋 都有，唔係即係佢哋都知道咯。佢哋當舉例子嘅時候咧，會用到香港。真係呢個真係風行香港喎。 另外一個 都而家隻腳都未用未行完啊，一世都冇啊！真係，你會唔會揾翻個演員出嚟咧？ 揾翻可能暖水壺嘅品牌其實都有㗎，即係嗰個咧有 Camel。沙漠嗰、那个 啊，系出暖水壶嘅咩？ 咩啊？嗰、那个啊？ 咩啊？真系唔识 啊！系啊，你直情读啊，哦、就出咗个品牌，所以唔讲得啊。Camel 系咩啊？ 系咯， 骆驼咯， 系咯， 咩暖水壶咯？ 我唔识喎，有呢个暖水壶嘅咩？ 呢、這个好犀利噶， 而家仲有嘅咩？ 系啊，佢话仲有啊，我哋嘅听众话嗰啲牛奶咧，其实都有几多唔同嘅品牌咧，我哋香港嘅品牌嚟噶，大家日日朝头早都饮住噶。 系咪牛奶边度嚟嘅？妈咪嗰个啊？ 我唔记得系咪嗰个啊？ 系咯， 维园嗰个啊。 哦，嗰、那个系、 啊 如果睇到牛奶味， 系啊， 朱古力你冇订期， 系啊。 另外佢仲话，就算你食一包包嘅鱿鱼酥咧，都有一个时兴逢啦，系咪先？ 哦，系啊， 即系呢啲都好多啊，真系。 咁仲有嗰个咧， 边个？ 达利， 多谢你，佢系咪香港品牌嚟噶？但系 咁系咯，你唔好乱咁讲啦。 你唔好，我哋唔系讲紧广告歌啊，大佬。 你 做一个唱咧，我就忍唔住真系。 系啊，嗱，所以咧，香港嘅品牌真系有非常之多噶。 去唔去工展会都好啦，你行过超市都好啦，好多品牌我哋可以支持噶。 希望你对香港嘅品牌爱多80年啊！听新闻啊！ 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晚上风势清劲，同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微雨，星期五天气转凉。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22点，跌20点，总成交金额51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0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19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4.2，升3蚊；建设银行6.6，升1仙；中国平安92.15，跌3.5；工商银行5.92，升5仙，小米集团10.48，跌2毫，阿里巴巴202蚊，跌1.8，友邦保险81.55，跌2.5，美团点评103.9，跌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7，英镑10.205，瑞士法郎7.942，澳元5.331，加元5.914，新西兰元5.109，欧元8.6728。每百日元兑港元7.11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996。日经平均指数报23,953点，跌112点。港金现价报13,720蚊，无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6.57美元，卖出1,476.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竹园道桥底咧，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咁车龙都好长噶，排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啊，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噶。重复多次，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中快线有意外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咧去翻观塘道挤塞。咁揸车朋友嘅时间咧，唔好行龙翔道去荃湾啊，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因为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启业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啦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几年拿里下行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上亚厘北道嘅桥底。皇后大道中去中环啦，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啦，左转翻去红棉路方向，龙尾去到军器厂街。东区走廊西行落中环，车龙喺和富中心。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观塘道去翻油塘啦，近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咧喺九龙湾港铁站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长沙环。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通常好少运动，可以争取喺小休嘅时间做下伸展运动，喐一喐咁就健康啲。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十二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外风 show 快活人嘅曾志豪啊！ My friend， 今天你如何？ 冬日送温暖，我会揀叶德娴同埋陈洁玲嘅《天过太阳》。 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搵多一个同你齐上齐落嘅朋友，多么温暖。 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心庆幸又再逢，就算离。 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噶。 劳工处好雇主约章2020接受报名了，主题是有家好雇主，鼓励雇主实行家庭友善雇佣措施， 帮到员工兼顾工作和家庭，他们翻工就会更加落力，公司都得益的。 是啊，我们企业都支持家庭友善雇佣措施，你公司都快点报名啦！ 详情请浏览劳工处好雇主约章网页。 这个圣诞哪里都有丰收快活人， 想之后 为发甜 往要做听风骚。 喂，咁唱法一点都未唱完㗎喎。 哦，咁我哋唔好唱囉，我哋讲囉。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 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Holy Infant Soul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又升咗一度啦。 系啊，26度气温，相对湿度68%。 26度 我见你嘅衣着都轻轻地，都减咗啲嘅。 唔系，我而家啱啱想再嬲翻件紧跟上。 系嘛？ Yeah. 我记得有一年嘅圣诞咧，我系着短袖衫嘅，唔知道今年有冇得着。 你预备着泳裤啊？你预备着泳裤啦。 佢嗱，听日咧就会落一两阵阵雨嘅时候咧，咁就会凉翻噶啦。 系啊，话展望咧，未来两三日有几阵嘅微雨，星期五天气转凉，咁啊几凉嘅，大家会唔会过到一个冻冰冰但又暖粒粒嘅冬至咧？吓咁啊，留意一下吓。 Okay, 好啦好啦，嗱，官媒。 系， 大家知系咩系咪？ 好啊，好敏感啊，即刻 唔使敏感嘅，有呢、這个诶，咁诶大陆官媒系大陆嘅，仲直情系，咁咧有条片影咗出嚟，哇，影到一只狐狸， 狐狸 系啊，狐狸啊，真系一只狐狸动物嚟嘅，唔使喺度谂其他嘢啦。咁你觉得呢件事情可以发展到系啲乜嘢？可以有啲？ 咩可能性 系有啲咩情况可以出现到嘅？即系结果会系点嘅？即系官媒传诶登咗一条喺 官媒有关呢个背景系一个重点嚟噶。 可唔可以系咧？即系咁系佢发放，唔系咁系佢发放咯。一条有一只有 一条有啊， 唔系 两条啦， 一条有狐狸嘅片咯。咁就 系、是。所以我问你，我问你究竟佢系咪官媒，系咪一个重点咯？即系佢系一个普通嘅民营啊，普通嘅电视台啊。即系如果你话香港嘅、哦，有冇分别先？定系冇分别噶？只系一个电视台嚟嘅啫。 唔系官媒系紧要噶嘛，因为佢发放 啲 嘢。 官啊，所以咧我唔够胆讲，我估佢都系话见到有一只狐狸，跟住咧就叫大家。小心对待狐狸啊！ 我估到 啦，见到佢每日都系条尾啊，咁样。 我估到啦，官媒影到一条狐狸片， 系 佢就话有一只狗出现，然后啲人就话喂狐狸嚟嘅， 佢指鹿为马。 但由于官媒讲咗系狗啦，所以就唯有系狗啦。 系啦，又或者本身咧见到有一只狐狸响度啦，就系、是、死啦！我呢个唔系官媒讲嘅，跟住咧就会话啦，其实呢一个狐狸咧系由狐仙化身嘅咁样，佢而家咧就危害人 家，多 大家咧喂咁而家估啫嘛，佢俾个咁大嘅范围系咪先？ 再俾多少少佢咧，后来 咧我哋逼佢出招啦。 后来咧佢咧就佢承认错误嘅喎，都唔会话咩嘅喎。 嗱、哦，系啊，我头先嗰个 咧，狐仙有关啦、 啊。狗啊，应该系认错狐狸，搞错狗，应该就捞乱咗动物品种。 嗱、啊，佢睇事后咧就。 Okay.佢唔系喺个现场发现条狐狸、啊，其实系播咗旧片，播咗旧片。 唔系、哦，但系我嗰、那个呢但系呢单嘅新闻系官媒去播啦，但系佢嘅新闻嘅内容系咪内地度发生噶？ 系啊， 系咯、 啊， 因为我睇到另外一条咧就唔系另外一个报道啦，佢、就系话喺好似英国啊，就一个朋友咧就见到咧揸紧车嗰阵时就见到有一只小动物啊，就好细个 B B 嚟嘅啫，就觉得哎呀佢俾人哋遗弃咗好惨啊，带咗翻屋企啦，开头慢慢养咧，开头以为系猫嚟嘅， 养养下 变咗觉得只系狗，但后屘带到去兽医嗰度，醒咗话唔系啊狐狸嚟嘅大佬咁样嘅，你带咗只狐狸翻屋企啊咁样，咁啊即系唔会系呢一单啦系咪？ 唔系大陆嚟 嘅 都话 嗱嗰阵时大陆官媒咧。又系试过一次嘅，佢就影住条片， 佢就话咧，嗱呢个咧就系最新嘅航空母舰，好犀利咁样。 好， 跟住啲人睇完之后就话， 飞机嚟噶， 唔系啊，师兄呢个系嚟自高达动画片段嗰个想象嘅航空母舰嚟噶，你当系真咁样话呢个最新嘅科技，你样唔样衰啊？ 好尴尬， 系啦，我觉得似系呢个啦。 上次个高达系咪一样？咪 咯，我觉得似系呢个啦，搞错狐狸，捞乱动物，一定系咁样。 嗱， 豪仔啱唔啱啊？ 嗱，即系其实都有少咁磅嘅，即係個食得都差唔多嘅。但係我覺得佢哋真係唔係話真係官媒就唔係唔認錯喎。咁我覺得佢呢、這個 邊個話官媒係唔認錯先得㗎？你呢個前提唔啱㗎喎。 唔、 哦、 係啊，即係唔係啊？ 拉佢出嚟斬佢咯。 你問頭先你點講啊？ 佢咩叫威威？ 佢真 係 官媒，但係佢唔係唔認錯喎。咁樣真係， 即係咪都好咯？ 官媒嘅特質係權威啫。 係 權威都係錯。 就係 權威性出錯係我自己成日做嘅，都好肯定咁講。轉右啊，其實就要轉左嘅嗰啲啊嘛。 真係啦。就是因为我刚才所说官媒他们登了一条片，但是条片不是他们拍的，他们就登了一条片出来，所以由于是官媒，所以很多人都说咦他都播了，那我们也来播了， 即肯定这个就是不会是假新闻， 圣诞树以为散出去了，很多人都有播了， 条片是什么来的呢？ 狐狸 咯，搞到呢直情有专家，因为人会找来专家的嘛，因为拍了一只狐狸，就拍了一只什么狐狸呢，就说呢哇话就喺黑龙江一条公路咧，出现一只咧，哇，模式鲜艳如红火一样嘅狐狸，即系颜色好鲜艳， 即系火红狐狸啦。 系啦，童话故事书睇到嗰啲狐狸咧，咁样个颜色咯。 咁咧就话咧个雪地咧，哇，喺个白色嘅雪地，因为黑龙江啊嘛，咁啊雪地嗰度清晰可见嘅咁样。咁啊，所以其他媒体咧都纷纷咧就攞咗佢啲转载喺度讲啦，仲揾埋啲专家出嚟，哇，点解会有个红色嘅狐狸啊？咁跟住咧。仲话啲专家 哦，因为佢哋爱祖国啊嘛，受到我哋红色力量嘅感染咧，狐狸喺冬天都变咗色啦。 其实只不过咧，附近有人游咬，佢个身体游咬 得咁样。 系啊，咁啊，跟住咧，专家就出嚟，哇，咦，可能咧系基因改变咁样。 系啊， 系啦，即系去到咁样噶咯。 咩啊？红色佢已经吉利啲啊嘛，呢啲叫喜庆红、圣诞红、吉庆红、中国红嚟晒啦。 代表住2020年，我哋红啊， 系咯， 系 啦， 哦。咁所以 佢搵呢只狐狸俾个网捉住咗，呢只就系网红啦，系啦， 系啊。 好嘢，好嘢， 出色 出色。 咁啊，专家就出嚟分析埋啦。咁结果， 如果系隔篱嗰只猪系点啊？ 猪红咯，好嘢，系啦。佢点到个缸度咧，满缸红啊！ 啊，记住未啊？ 到你啦，系啦。 跟住系爆咗会点啊？哇，爆红咯！ 喂，嗰个黑龙江嘛，嗰度天寒地冻噶，寒红啊！ 黑龙江唔应该黑红咩？喂呀，我 哋担心佢本身 讲咩 啦？ 系咯，到底咩？ 即系话冇理由狐狸系红色嘅咁样，即系讲到咧，喂，搵埋专家咁。结果跟住咧，再过多几日咧，官媒就出嚟啦。对唔住， 对唔住，对唔住， 真系咧，我要公开道歉。 佢唔系狐狸嚟嘅， 系啦，承认咧就系咧， 呢条系假片嚟嘅， 系啦，条片咧就唔系佢哋拍嘅， 系佢转载嘅啫， 转载嘅啫， 转载条卡通片。 咁但系。唔係呀，其實只係咧有一個即係一個職員啊，即係佢哋成日講職員噶嘛，咁咧即係話喺大興安嶺林業局裏面嘅其中一個官員，唔係職員，咁啊就話係話説行去呢、這個即係咩漠河嘅國道嗰度咧，突然間停低嘅，即係喺條公路上面咧見到，咦有隻狐狸喎，停低影影佢先咁樣，就影咗條片，咁啊大概12秒咧，嗰只狐狸就走咗啦。 OK 啊，OK 啊。 咁但係嗰只狐狸係其實金黃色嘅， 金哦金 黃色，係啦，係即係黃色嘅。 點解變咗黃色咧？ 嗱，咪就系话咧，佢话啊， 系嗰啲霓虹灯反射咗落去个身度。 佢话影佢出嚟就系即系一个黄色嘅，即系黄色嘅狐狸。其实条片咧，佢影完之后咧，其实咧就 share 俾啲朋友嘅啫，冇谂过呢条片俾人摆上去，摆咗上去上网啦，俾人哋去传啦。竟然咧，连官媒都攞咗佢呢条片摆喺度， 仲唔知点解会有？ 系啊，唔知点解由黄色变红色，咁所以咧，后来咧就佢哋即系官媒里面啲职员咧就发现，哎喂，中伏咯，原来自己咧传错咗，即系传咗一条片系原本系咁样嘅， 证明咗啊， 并不是系黑龙江，亦并不是系红色嘅咁样咯，所以佢出嚟公开道歉，对唔住，我哋咧冇核实。清楚， 唔系黑龙江就黑龙江，佢系黑龙江嘅大兴安岭嗰个系个森林区嚟嘅，只不过个狐狸唔系红色，系金色， 系咯。咁我就同大家讲就话，哎，对唔住，我哋冇好严谨咁样咧核实。 資料，跟住咧就拎出嚟播啦。 喂，你成件事係咁樣啊？佢真係唔係黑龍江啊？但係佢唔係喺大興安嶺度影啊，佢喺新疆度影㗎。 啊， 佢喺新疆度影㗎。 唔係喎，佢拍呢度寫住拍片嗰個人話喺大。 唔係啊，佢話佢 OK 個古仔。 大興安嶺嗰個職員啊。 咪 係 咯， 係啊。 佢唔係喺大興安嶺影嘅，如果嗰度仲喺黑龍江，佢係喺新疆嘅阿納斯嗰度影到呢只狐狸。佢話咧，我影咗之後擺咗上網。佢話我唔明點解咧，跟住呢只狐狸咧就變咗喺大興安嶺成個地區唔同咗，就變咗去咧大興安嶺嘅一隻火狐狸咁樣咯。 有官媒就話喺黑龍江度影到一條咯，即係影到嗰只狐狸咯，就係咁講。我點解會變曬所有嘢㗎？咁樣係 啊，而且咧佢話亦都好簡單嘅啫，因為咧大家一樣啊，影完一張相之後咧。就中意美图秀秀啊，咩都做。 我就喺度讲紧啊，系咪就美图咗只狐狸？ 冇错，佢话咧佢自己吞色啊，因为佢话咧呢个佢哋自己最中意就系玩啲即系颜色调和，譬如话饱和度啊、锐利度咧，佢话有阵时好容易嘅就，你一吞一吞咧，颜色就变咗咧红润咗，佢就觉得。 但黄变红咁犀利噶？ 面色啊嘛，即系譬如佢话咧，你有啲红润啊咁样咧，佢又唔系特登想做假，佢自己玩嘅啫嘛。 系啊， 咁佢调咗色之后咧，佢直情有埋呢个调色前后对比图咯。你有冇见到呢张图啊？ 因为佢嗰个咧，直情系咧调咗色之后咧，变咗好似鲜红色。 系 啊， 我咪就 话 鲜红色咯。 咁佢咧就影咗呢一张嘅片之后咧，佢自己就 upload 咗上网。佢话点知俾人哋转载咗？ 咪就系话咯，佢冇谂过会咁样噶嘛。喂，转俾人转载唔紧要啊，仲要系去到唔使咁激动喊啊。 系啊， 只眼有啲痛，唔好意思，继续讲住先啦。 官媒都攞咗嚟播咁样。 系啦，唔系，我觉得最大件事咧系咩咧？就系点解嗰个错咧？佢除咗嗱，你话信错咗颜色咧唔紧要，因为你唔知噶嘛。但系佢而家最惨系咧个来源地咧，点解会将佢作到咧？可以系由即系新疆咧就变咗黑龙江嗰度。你谂下争几远先得噶？ 所以咪就系讲紧话啊，点解会咁样？ 其实系传嗰个人咧都有问题，即系传下咧，即系嗱，我觉得应该咧为求可信性，啲人就话喂呢条片系咪你拍噶？咁样话我拍噶。但佢本身係喺即係黑龍江㗎嘛，係咪先？咁佢就又當係自己㗎喇喎。 可能就係咁啊，去到咁遠唔緊要啦，咁樣。係 啦，即係嗱，你而家應該要播我哋嗰個 API 啊。係， 我咪就話 謠言信息分清楚。核实咩先至好好转发啊咁样嗰啲嘢咧？ 系啊，所以政府宣传声大， 官媒都核实唔到。 系啊， 不过我觉得最惨系啲专家，你知唔知啊？其实你咁多个位咧，都有好多尴尬咧。嗱，个主播其实冇乜尴尬，我读稿啫嘛，唔关事噶。专家真系尴尬啦，无端端咧，即系俾你摆咗上台，仲要话 减证 啊！如果咁嘅话，应该惊突变。即系如果我下次系专家咧，你再俾我攞呢啲图咧，我一定会话。 系 等先，眼见为实，除非俾我兜面见到只狐狸。如果唔系嘅话咧，我真系唔敢再同你评论。 下次揾咩啦？下次揾相片嘅鉴证专家就得。 啊，冇错， 张相有冇俾人哋执过？呢个系最紧要。 先揾个鉴证实录，睇完之后先到专家， 系 咪先？真系要望清楚。 咁下次嗰啲女星咧，有冇整容啊？有冇 P 图啊？系咪都要揾相片鉴证专家？呢个咧有得做啊，咁样。 Dog goes woof, cat goes meow, bird goes tweet, and mouse goes squeak. Cow goes moo, frog goes croak, and the elephant goes toot. Ducks say quack, and fish go blub, and the seal goes ow, ow, ow. But there's one sound that no one knows. What does the fox say?And digging holes, tiny paws up the hill. Suddenly you're standing still. Your fur is red, so beautiful, like an angel in disguise. But if you meet a friendly horse, will you communicate by more? How will you speak to that horse? 台通识六十秒， 你有冇听过姜黄粉呢种香料啊？听讲佢好有益，可以防癌、护心同埋降胆固醇噶。 我又唔系营养师，姜黄粉有咩营养价值，我又点会识呢？不过姜黄饭有几好食呢？我就可以话俾你知啦。你有冇食过啊？ 有啊，我身边嘅印尼朋友都煮过俾我食。佢哋话通常喺特定嘅节日，例如婚宴、生日、节庆，就会食姜黄饭。 印尼人会将煮好的姜黄饭摊冻之后，再将它整成一个个三角形，这样就成为一座座金光闪闪的山形姜黄饭。 在印尼，用姜黄所提炼出来的黄色象征着财富和多福气。 通常姜黄饭会和其他配菜一起吃，例如炸鸡、蔬菜、森巴酱、沙爹、巴东牛肉等等，讲起来都想吃。 等我跟印尼朋友学煮呢个姜黄饭，成功之后再煮俾你食啊！ 好啊，多谢先。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呼吁电话号码，因为礼拜三十二点半之后有猜猜我是谁。 系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登记。十二点半之后咧就就接你电话嚟玩啦。 系啊，我哋今日题目系动物篇。系啦，既然头先你个狐狸咁开心啦，系咪？ 系啊，咁想问佢几多点啊？嗰啲咧，一阵间都得啊。十二点半之后咧，我哋就会开始玩。而家咧就可以打18723888俾我哋啊。 系啊，嗱咁咧，有阵时你见啲男女朋友拍拖嘅时候咧，总系会好中意问一条问题，就系话啊，其实你嘅理想对象系啲咩咧？ 想得这么理想。 系啦，想得这么理想，但系现实系点样咧？咁啊，好多人嘅答案咧，你听到最常见嘅咧，可能都系话，其实我要求好简单嘅啫。我真系想要揾到一个真系锡我嘅人，系咪啊？好多时候都咁讲。 我真系我要求好简单嘅啫，我就想揾到一个有钱嘅人。 系啊，通常又唔会讲出嚟嘅。特别你问嗰啲明星咧，即系如果你有啲女神，譬如当年林志玲未嫁嘅时候咧，或者大家问亲呢啲，佢全部都系讲。 唔重要噶，系我要有个善良嘅心同埋孝顺。 系啦， 呢个嗰啲明星都要答嘅。 即系嗱，你发觉咧有好多女神级嘅呢啲人咧，佢公开嗰啲择偶条件咧。往往都系令你听落会觉得其实冇讲紧我咯，但你又知道你行埋佢唔会理你喎，包括啲咩咧？哦，佢哋最紧要咧就对我好，我一定会对你好噶。最紧要咧就系佢个人有孝心啦，善良啦。最具体就呢句噶啦。唔重要嘅钱嗰啲，最紧要同我沟通到，系啦，好多都系呢啲噶。 你生得咁靓，我成日都想同你沟通添啊。 系啊， 你钱大把，我知你唔使要钱。 系啦，嗱，即系咁咧，日本咧，佢话咧，亦都有人就问过佢哋嗰啲对象咧，就话喂，其实啲女仔咧，你哋究竟啲条件系咩？好多日本女仔都话，我哋其实真系唔系要靓仔，普普通通就得噶啦。 系， 今次主持人咧就唔放过佢啦，佢就话等阵先，成日都话普普通通就得，不如你讲清楚，你咩叫普通咧？咁样。咁佢一讲出嚟，啲人就话：哦，得啦，我普通都做唔到啊！真系普通嘅意思系包括年收入500万以上， 咁即系几多钱啊？ 即系除七嘅话咧，即系大概七五三五，年薪就三十几万啦。 O、okay, K， 如果年薪三十几万嘅，唔系、啊、你每个月要有三万嘅咯，起码。 咁都合理啊，二万几啫， 三万几先有三十几万，三十六万啊嘛， 系啊， 唔系咯， 就算你三万蚊一个月，我觉得个女士有一个咁样嘅要求合理，我觉得唔过分。 我明个前提普通，哦，佢我要普普通通就得噶啦，每个月要有三万或以上。对香港打工仔 啫嘛，咁我哋有阵时要谂嗰啲理想啊，嗰啲嘢咧，我哋都唔会话我希望咧可以升一级啦，唔系做 office boy， 我可以升一级， 啊、 你都会谂远啲噶嘛。 咁但系而家呢个讲紧佢认为呢个叫普通男，第一啲人就话喂唔系嘛，好啦，第二咧就话学历咧普普通通得噶啦，大学毕业啦咁样，系、啦，都系普普通通， 都有啲要求嘅， 系啦，身高咧都系普普通通得噶啦，一米七以上。 哎呀，我跌咗落街咯，已经有啲时间。 系啊，普普通通以上。嗰份工嘅职业咧，因为你知日本咧。佢哋就好讲阶级嘅，佢系要一个全职嘅正规社嘅员工咯，佢唔要 part time， 系啦，唔要 part time， 唔要嗰啲咩 slash， 亦都唔系要嗰啲咧 freelance 咁样咧，又 难定工作， 又难啲噶咯，仲要咁，佢要屋企唔系长男咯。即系唔系长子啊？ 哦 okay、 因为如果唔系长子，要承担好大嘅家庭开销同埋责任，最好排中间啊，或者拉仔嗰啲咧，最尾就简单啲啦，干干净净啦，个人就仪表整齐咯，系啦，说话得体有礼貌啦， 所以 呢个就叫普普通通 咯。你成日都谂啦，识下啲日本嘅女仔女士噶嘛，系咪先？你又见到啦，你冇机会冇空间嘅，死咗条心啦，豪仔。 真就符合到、 啊。系啊，普普通通啫嘛。 系啊，普普通 通。普通才是不简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抵达澳门，视察三日，将会出席澳门回归二十周年同新一届特区政府就职仪式。习近平抵埗之后，预料会在机场发表讲话，之后接见澳门行政长官崔世安。据了解，习近平听日将会会见澳门现届官员同各界人士，傍晚出席欢迎晚宴同文艺晚会。后日上昼，习近平会出席庆祝澳门回归二十周年以及澳门特区第五届政府就职仪式。他随后会见澳门新任的行政、立法同司法官员等，下昼离开澳门。澳门的保安明显加强，轻轨氹仔线下昼开始暂停服务至后日。各个客运码头的客船班次和密度可能要调整，驶经澳门各个陆路口岸，包括港珠澳大桥等的车辆亦都要经过检查。已经报名采访习近平在澳门相关活动的本台记者，早上入境澳门的时候，澳门当局引用内部保安纲要法拒绝他入境，并且安排他坐船回香港，同行的视像新闻记者就可获入境。本台采访队上个月底已经向澳门当局报名参与采访有关的仪式。采访队早上乘坐七点由上环出发，前往澳门外港码头。抵埗之后，有多个便衣边防人员截查本港多间的传媒采访队，部分人经搜查之后获得放行。旅发局透露，除夕夜倒数活动包括有加强版的幻彩咏香江、大厦楼顶放烟火以及抽奖环节。湾仔会展外墙荧幕将会显示倒数钟，不会举办烟花汇演。旅发局主席彭耀佳说，烟花活动往往吸引大批市民到维港两岸观赏，考虑到近月的社会情况，认为公众安全是越重要的考虑。圣诞节将至，旅发局表示会在今个月二十号在中环的皇后像广场展出大约十八米高的大型圣诞树。圣诞树的灯光会按照市民服装的颜色而变色。终审法院拒绝向议会阵线欧乐轩和新民主同盟范国威批出上诉许可，两人即时失去立法会的议席。他们都说如果政府安排补选，会考虑再参选。范国威说对法庭的判决感到失望，但只能够无奈接受，认为只能够透过选举呈请，而不能够以司法复核的方法寻求公义。制度上的漏洞亦都削弱公众监察政府的权利。欧乐轩表示，责任上政府需要尽快举行补选，当选人在今届立法会会期结束之前，可能只能够出席几次会议，政府要考虑是不是值得。 行政会议成员兼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承认，现时的选举呈请制度有改善空间，应该尽快完成程序，令到选管会可以在有需要的情况之下尽快举行补选。但今次是不是举行补选都会引起争议，选管会决定之前应该考虑公帑运用是不是得宜、人力和物力配套，以及社会上不同声音等的因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晚上风势清劲，同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微雨，星期五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22点，跌20点，总成交金额5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0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19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4.4，升3.2；盈富基金28.05，系升5仙；建设银行6.6，升1仙；中国平安92.15，跌3.5；工商银行5.92，升5仙；小米集团10.46，跌2.2；阿里巴巴202元，跌1.8；友邦保险81.6，跌2毫；美团点评103.8，跌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7，日元109.44，瑞士法郎0.981，欧元0.685，加元1.317，新西兰元0.656，人民币7.007，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3970点，跌96点。港金现价报1372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6.63美元，卖出1476.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节目主持 子豪，冬至一家人食咩最开心呢？ 歌声，哈哈哈！ 乜嘢啊？你讲啦！ 冬至就梗系食茄汁煎虾啦嘛，个个食完都会好开心噶。 哇，好嘢嚟噶，正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请你做冬，早啲翻屋企。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的脉搏，亦有啲是我哋唔中意嘅噪音。唔同嘅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嘅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佢系过去几年香港最多作品作曲家。今个星期改朝换代嘉宾张家诚， 我做好多流曲啊，或者电视歌啊，或者系做 Hi-Fi 歌，其实啲思维都好唔同。喺我做音乐嘅过程，或者我成件事写嗰首歌，或者个编曲啊、谂法嗰啲 dynamics 咧，或者推个剧情，都已经唔同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上午9至10 ，Vincent 梁学熙 Jerry 改朝换代。 Miss Poon， 你作为一个不好做家务的人，你觉得阿一适合帮你做什么家务呢？ 他说他有耐性嘛，他可以试一下通渠。因为我条渠啊塞了很久，即是长期我喂猫那些，可能有些食物残渣那些。 你找点热水倒下去啦。 Hello， 我是 Miss Poon，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成，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2至4，我是你的校援会。 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 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好啦好啦好啦，我哋今日呢个动物篇咧，即刻就系要同你玩啦，好多朋友都打咗上嚟啦吓。 而家猜猜我是谁，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我哋第一位嘅听众系 ，Hello， 你系边个？系你啦，阿娇， 系。系，我系娇啊， 阿娇你好啊，系啊，有阿祖阿田同埋阿豪啊， 做咩？仲未放得 lunch 要收埋去讲啊？ 咁匿埋嘅你， 系 动物篇，我揾啊。我 拣 阿 田，阿田好啊，好啊，系啊，答我啲问题，决定争取时间啊，咁我哋嚟啊，嚟啊，嚟啊！ 嗱，我要动物两个字， 好， 嗯， 佢水得我要俾三， 佢俾三个贴士你先啊， 佢水又得，陆地又得嘅喎 ，OK，OK， 好，第二个贴士就系佢亦都可以系香港一个时装品牌都系佢嚟嘅， 我估到， 我都知道， 系啦， 好叻啊，你呢个真系， 系啦，咁咧同埋佢可以。好神情外滞嘅， 系 系冇乜 额外嚟嘅， 额外嘅系啦。 好 ，OK，OK， 落雨 系啦，好易真系呼之欲出啊，真系。 点解咁容易过去？系 你一用嗰个品牌，如果你 skip 咗呢个，可能 系啊，有嗰个品牌就好容易。 系啊，你 但唔紧要，我哋都要送纪念品俾我哋嘅听众啫嘛。 系咯，阿娇，你欢喜唔欢喜啊？ 欢喜啊！多谢 晒啊！你系咪偷听紧节目噶？其实而家 其实听紧，一路做紧运动，一路听紧。 哦，你做紧咩运动啊？可唔可以分享噶？ 嗯，偷中午偷少少时间落去做运动咯。 唔系，我即系 跑步机 嗰类 friend 系咪啊？ 系啊， 系啦。 我跑步机， 你唔扯气嘅咁又， 你 停咗啦嘛？ 停咗啊嘛？ 哦，你同嗰啲揸车人士一样，我而家停低咗喺路边，先同我哋倾电话嘅 咁 样。 跑快啲好啊！做多啲运动啊，咁啊娇， 好嘛？ 大家身体健康啊！ 好啦，多谢你， 拜拜， 好，拜拜，拜拜， 好好啊！你 唔系我马后炮啊！我头先听到呢个电话，就已经隐约闻到阵汗水嘅味道。 你唔系马后炮系咩啊？咁 未 book 先知， 系我马上咩啊？ 马上传接 系啦，马上听下下一个朋友嘅电话。 Hello， 你好 ，Joanne。 Hello，Joanne。 喂 ，Hello， 早晨。 你好， 早晨，早晨。嗱，我哋猜猜我是谁？你间豪仔定阿祖嘅问题？ 祖祖啊。 好，拣我冇问题。好，呢个动物两个字嘅， 系 size 都细嘅， 系 啦。你应该咧见到佢咧，你会想保护佢，但同时间你又好怕去接触佢嘅，因为佢size细啊嘛。 我知啦。 但你又怕去接触佢嘅。 啊，又唔知喎。 细成点咧？ 系咯， 细成瘦鼠啊咁样， 细成水火， 细成点啊？手掌嘅 size 啊， 手掌 即系可以摆喺个手掌度嘅， 可以。 但系你惊佢噶？ 嗱，我会话佢可爱嘅，但系同时，唔系， 即系近嘅，有个鼠字中嘅， 唔系中个鼠字， 会痛嘅， 会痛嘅， 痛噶， 系啊。佢咧就 我估到噶，头先争啲就，但 系 我又。我又冇谂过会将佢捧喺手度嘅，因为 嗱有啲就会再大啲嘅，但有啲细嘅时候咧，手掌咁大又有，再大啲亦都有。 定系我 估 错咧？ 咁咧佢圆咕碌嘅可以， 系咪嗰个？ 类似嘅系啦， 系咯，佢会甩出嚟噶嘛？ 我哋俾阿 Joanne 唔 系咁噶， 我系同 Joanne 玩嘅，其实你哋两位冷静啲啊。 可唔可以俾多少 tips 啊？咩颜色噶？ 咩颜色噶？啡啡地色嘅， 系好 难， 啡 啡 地色嘅， 系啦，又有啲白白地嘅， 唔系黑色 嘅 咩？ 唔系， 哈白白噶嘛，唔系咩？ 系啡啡黑黑， 佢会甩出嚟噶嘛？ 点为之甩出嚟？ 点解会？ 佢唔系甩出嚟嘅咩？ 不如我哋都俾翻个做 M 嘅问题啦，好唔好啊？ 我哋 fit 佢啊，而家原来 唔系松鼠 哦， 唔系松鼠。嗱，松鼠呢啲你会够胆摸佢啊，扫佢噶嘛？我讲紧嗰一只咧，哇，真系有啲难度噶。如果系咁样嘅话，你扫佢摸佢有难度。 即系你惊噶会？ 你会觉得佢可爱噶，但系你要接触你要掂佢嘅话咧，你就觉得哇，会唔会拮到我噶？ 系咯，我以为嗰样添。 咁咪系嗰样咯， 系咪宠物嚟嘅都系？ 可以系宠物噶， 我会话都可以系宠物，有人养嘅，我个朋友都有养，但系我会话动物类咯， 系 啦， 嗰个系可以宠物咧，但系另外有啲尖嗰啲咧，佢又咪 系？ 啱啦， 我就估呢个咯，佢会甩出嚟噶嘛？ 我唔知，我冇答到你，我唔知佢会唔会甩出嚟啊？ 系啊，佢嗰个针咧，刉到你只手咧， 即系你 会觉 得佢细细只好可爱，你会想摸佢，但同时间你又惊会刉到咁样噶嘛？ 啱啊， 恭喜做 M， 多谢， 拜拜 ，thank you。 又其中一个问题嚟噶。 哎呀，俾我讲咗先， 系俾佢攞咗啊！真系， 咁你咪出箭猪咯， 系咯，出箭猪咯，两样嘢唔同嘅， 系啊，两样嘢 咯，墨鱼、章鱼、八爪鱼啊！下位听众 ，Hello， 猜猜我是谁？你系 喂，唔 系，系你啊，系你啦， 系啊， 你要诶拣我咯， 嘅 fans 嚟嘅， 咩话？ 即系话剧 fans， 舞台剧 fans， 系啊，系啊，好听事啊！ 睇婚姻二。 睇边个啊？ 婚姻二 啊！ 哦，系啊，我都唔知道。 之前都有睇过你嗰个介绍所一嘅。 哦，佢嗰个阴公啊，嗰个 牌， 你知唔知佢改咗期啊？ 护士人生都有睇。 哎呀，有睇事，因为呢个我做嘅呢个。 好嘢， 系咪就系支持你咯？ 系啊， 多谢晒。 前都考，不如唔好讲啦。 系嗰啲冇讲， 即系你考过，真要做到你师兄佢话。 但系讲下先，你叫咩名？我唔知你叫咩名。 Jonathan 咁你要揀豪仔啦，因为得我未出题目啫。 好， 我个好 有几次机会讲答案。 啊，好多次机会啊，讲到你中为止啊。 你担心？ 放心啦，放心啦。嗱，两个字嘅， 好， 两个字嘅。啊，唔系严格嚟讲咧，应该系两个 字就两个字，四个字就四个字，冇得严格嚟讲噶。 两个字四个字啊？ 三个字。 啊，三个字。 三个字。 好，上题呢个 系啦。咁咧，佢又得意嘅，佢又识得噶。 有咩话？有咩话？ 又识得噶。 识得嘅。 食得 又饮得噶， 哦， 饮得， 仲可以熬得噶， 熬得 系啦， 即系你喺饮嘅过程里面熬嗰啲嘢系嘛？ 佢本身有个功能系可以熬嘅，又食得又饮得，仲可以攞嚟熬嘅，系啦，三个字嘅 系咩色噶？ 咩色噶？佢就系 我帮你问多一个问 题，不要用颜色啊，因为佢个名都同佢个颜色有关系。 第一个字系唔系颜色噶？ 冇错啦 ，OK， 系啦， 咁我估到啦，可能啊。 第一个字咩话？ 第一个字系个颜色嚟嘅，第二个字咧就所有香港人都好中意嘅啊。第三个字咧就系嗰个动物个即系所谓嗰个身份嘅名嚟噶啦，一讲嗰个字就知道，哦，咪嗰只种类咯，咁样系啦。 咁就谂下咩颜色先， 又食得。又飲得，仲可以熬得， 系啊！但我覺得呢個 tips 如果我講有啲殘忍嘅咁， 有啲殘忍噶，系啊！嗱，如果我講得再盡啲嘅話咧，就唔係又食得又飲得，仲第三樣咧就係又卜得尖卜個卜得，系啦，又卜得 卜得係咪牛啊？ 卜卜卜 係啦， 卜卜卜 尖卜個卜 三個字喎， 三個字嘅係啊， 卜又卜得。 系啊，嗱，俾我再大啲嘅贴士你啦。 食品嚟噶， 喺啲凉茶铺就会出现噶啦。 凉茶铺会出，哦，龟系咪？ 系啦，系 咩 龟 咧？ 咩龟？ 第一个字系颜色啦。 龟 咩 海龟系咪乜海龟啊？ 唔系，第一个字 咩 咩银铜铁石？ 金银铜铁 系啊，啱 啊， 金 字 咯， 系个 金字咯， 咩乜龟啊？ 金钱龟 系啊， 嗱，佢又食得，即系你龟苓膏又得， 被食得啊，其实龟苓膏 咁啊，龟苓茶又饮得， 系， 仲要卜得，因为嗰阵时古时候咧就攞个龟壳咧就攞嚟占卜嘅，咁样又摆个铜钱啊，咩都有嘅， 好似好衰咁啊， 系啦，不过呢个冇办法啦， 祝你哋冬至快乐先啦， 喂，冬至快乐啊，张立凡， 祝你圣诞快乐添啊， 我祝埋你新年快乐同。復活節加出年嘅端午快樂啊！ 同埋劇場見啦，有機會。 好，劇場見，好啊，好啊， 多謝支持啊， 拜拜， 好開心。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周正旋。 期待你能伴我名正血拼，用人別過問，快活節杯台心跳聲。 董哲同蒲銘心呢兩個嘅名字，喺過去嘅一年，對於好多樂迷嚟講，絕對唔係陌生嘅名字，因為佢哋就係代表住 Juno 麥浚龍同埋阿 K 謝安琪嘅音樂企劃。今次由饰演蒲銘心的谢安琪的角度唱出他们相遇的那一刹那， 人最讨厌没歌声，做大事要几岁便被承认，谈情亦没凭证，不如沉默放浪自有灵，年少亦从未任歌声，亦没人声，未共你经世偕着难认命，刚好你闯进来 歌是呼应上年麦浚龙推出的《勇悍十七》，用女性的角度描写这两位虚构角色的爱情故事的开端，由伍乐城作曲，林夕填词，谢安琪。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歌《我们的基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是不是是不是有要入钱的？ 完全不需要啊，你只要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 你要打的电话号码是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道你们是丰收快活人嘛。 好啦好啦，继续呢个猜猜我是谁动物篇啊！呢位听众你叫咩名？阿玲， 喂 ，Hello， 阿玲你好 ，Hello， 阿玲啊， 阿玲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你有三个俾你拣，阿祖啦、豪仔、阿田，你拣边个？ 阿豪仔啊， 好。嗱、啊，呢、這个好深噶，横掂都系，好深噶、 啊、 呢、這个两个字嘅，两个字嘅，两个字嘅，系啦。咁咧，佢好大份嘅，好大份嘅。 系， 佢好得意嘅，佢咧成日咧都会有另一只另一种动物咧就同佢一起出现嘅，成日都会有一只雀仔咧喺佢个身上面出现嘅。 啊， 系啦，咁咧佢有个好大嘅特征咧就系、是、个口好大嘅。 河马， 好嘢，好嘢，我都未出绝招啊！佢同我哋一个女主持一模一样啊，真系。 我就想估犀牛， 系啊， 我都系估犀牛啊， 系啊，但系个口好大啊嘛， 系咯，你个口好大噶嘛，个 唔同啊，佢 有啲系咯， 系啊，佢个口直情擘到哇咁样咧，犀牛你好少叫佢擘大口啊，又中，同埋佢真系咧，成日有雀仔喺佢上面咧，会啄佢身体上面嗰啲死皮啊，食佢啲寄生物啊嗰啲咁样咧，证明你有睇 Discovery Channel， 一定有啦， 少睇， 系啊。你开个头啦，真系叻啦！你点估都系河马咧，就系、是、个口大。 系咯，你俾咗第二个 tips 我就 系啦。 有时好得意嘅，即系嗰个中嗰样嘢就系 就中咗啦。耶！恭喜晒你啊，系啊， 恭喜晒， 拜拜。 打个电话嚟，跟住十一分钟就 跳啦。仲要我一话难咧，佢就即刻估到啊！ 系咯，咁即系唔难咯， 唔难。 或者你嘅 tips 出得好， 太好啦！ 我哋互相吹捧大家， 佢净系讲埋嗰个答案。 系啊，吹捧大会，好，再听呢个听众，你边个？一八七二三八八讲动物篇吓 ，Fion。 喂，你好啊， 系你好啊 ，Fion。系啊，你拣阿祖定豪？阿祖定阿田？ 阿祖啊，祖。 好，三个字嘅， 三个字。 你平时 难唔难估噶？ 哦，呢啲雀仔嚟嘅啫喎，试下 三个字。 佢好多时候咧都会喺棵树上面度嘅，一棵一棵嘅树上面度，呢个一个几大嘅 tips 嚟嘅。 喺嗰度见到佢， 即系我哋佢企咗喺嗰度，所以我哋会见到佢咯。嗱，企咗喺嗰度，系啦。咁佢只眼好大嘅， 两个 tips。 澳洲嗰只袋鼠啊？ 唔系澳洲嗰只袋鼠，亦都唔系新加坡或者加拿大嗰只袋鼠，唔系袋鼠。喂，袋鼠好少爬上树，好惊噶喎，咁样佢。 佢系想讲另一个啊？ 佢真系会， 你咪讲树熊啊？ 但唔紧要嗱，佢系会企喺嗰棵树度嘅，真系会，只眼好大嘅，个名三个字嘅， 系啦， 佢只眼系出名噶。 嗰只咩马骝仔啊？ 唔系同马骝有关嘅， 佢系只雀仔嚟噶， 会好细只。啊，雀仔嚟噶， 系啦， 雀仔嚟噶，我都知，三个字嘅。 佢喺香哦， 第一个 系 一 个 动作嚟噶， 唔系喎， 系啊，唔系嗰个咩？ 唔系啊，唔好听豪仔讲， 系啊， 系啊，唔好听豪仔 咩啊？我中咗个雀仔啊都， 系 佢一头 即系飞嗰啲，识得飞噶， 识唔识飞？识， 系 啊，即系一索嗰啲啊， 系啦，佢只眼咧系成日都会令到大家有好多联想。 我知啦，我知啦，我知啦， 系。冇错啦， 我头先以为啄木鸟添， 唔系啊，你估得好叻啊，恭喜晒 Fion， 系啊 ，thank you，thank you， 最中意食老鼠噶佢， 祝大家圣诞快乐， 好啊，冬至快乐添，好唔好？恭喜晒，拜拜， 开心， 好，冬至开心，拜拜，猫头鹰， 听到呢啲电话好开心啊，即系开始有人同你讲 Merry Christmas 啊，圣诞快乐 啊， 即系嗰个圣诞嘅气氛即刻嚟咗啊， 系啊，好啦，再听埋呢个听众啦，你系边个 ？Hello， 梁生。 你好， 你好啊，梁 生，你要拣啊，系啦，阿恬会俾问题你啊吓， 梁生，系啊，你好啊，梁生，系啊，老难得喺空气中相遇啊吓，好，你呢一个动物咧系，喂， 听紧噶啦，你讲啦，不如， 好，呢个动物咧系真系诶一个食物嘅品牌嚟嘅， 食物嘅品牌， 系啦，即系佢系即系用佢个名嚟做品牌。佢食得啦，即系呢一只动物都食得嘅。 啊， 咁同埋 佢被食得定系佢嗰只动物好拆得嗰样嘢啊？ 唔系，即系诶，佢系 被 食 嘅， 被 食 嘅， 有食用啦，系啦。 同埋诶，佢呢个特征唯佢独尊嘅啫。 佢唯佢独尊。 有个特征系唯佢独尊嘅 食物嚟噶， 即系佢可以变成。 唔系啊，我话而家有个牌子系攞佢做食物嘅。 啊，系啊，嗰个牌子系食物嘅牌子， 都系食物嚟，香港嘅。 香港 是啊，香港的哦，咩嚟嘅咧？突然间霎时间谂唔起喎，真 系我都谂唔到啊！ 几个字话？ 两个字， 两个字。 咁当然啦，即系嗰个啊，系咯，两个字咯。 两个字， 系咪喺梁生你都可以问问题嘅？我哋帮你问亦都得。系咪通常见到佢咧喺冻嘅地方先会见到佢噶？ 唔系啩？ 唔系啩？呢个好好嘅答案嚟嘅，真系唔系啩？ 我反咗两次眼，反多次。咩啊？ 系咪常见噶？ 系咪常见噶？ 要喺嗰度地方先见到咯。我哋香港应该冇 啊。要喺嗰度先见到， 即 系 嗰 个地方 先 知有， 系咯。 O K。 两个字，跳下跳下嘅， 大唔大只嘅？ 可大可小嘅， 可大可小嘅，好有趣啊！ 咩为之大先？咁我帮阿梁生问下啦，佢大极会系点样噶？一个人咁大定点啊？ 好系咯，可以有个人咁大噶，应该。 O K， 一个人咁大？ 系啊， 鸵鸟。头先阿梁生估， 唔系， 因为佢咩食品又冇呢个牌子嚟噶。 啊！亦佢亦都系个牌子，系一种食物嘅牌子啦。咁佢嘅肉系食得啦。咁佢系佢个特征系为佢独尊嘅啫。头先 个特征系同佢嘅身体边个部分有关嘅？ 皮肤颜色？ 唔系 花纹？ 唔系 咁系咩啊？你答啦。 外形啊？ 外形啊？ 因为从外系头先你问咗我一条题目系，我想答你嘅。 好， 袋鼠。 做咩你要答嘅啫？ 系咩？ 你问我系咪跳下跳下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 啊啊、 你 点 样答我、 我自己跳唔出答案出嚟 啊！你真系嬲 唔使惊，梁生，你觉得袋鼠系咪你最后嘅答案咧？ 可能系错咧。 系啊， 你觉得袋鼠系咪你想都想拣嘅答案咧？你话系啊？系，冇错，答啱咗啦，咁样 袋鼠啊，系啊， 袋鼠排喺个米嚟噶嘛， 啊系啊， 袋鼠食得噶嘛，佢个袋鼠系咪嗰个特征系为佢独尊咧？ 啊都系， 咁其实所有动物嘅特征都系为佢独尊噶啦。 恭喜晒梁生， 大笨象有第二个动物同佢一样样嘅咩？ 系小笨象， 点去啦？礼物咧，其实可以送翻俾梁生啦吓，咁样。 恭喜晒梁生 ，thank you，thank you， 唔打唔中， 使唔使快速版啊？ 好啊， 好啊，你嚟啊， 我电话接啊， 哦，仲有啊，我听到个咯，咁 好啦，嚟啊嚟啊 ，Peggy。 Hello Peggy， Hello Peggy， Hello 喺度， 系啊，你好你好，豪仔有问题啊， 快速版，好，我问你啊，好嘛？佢咧呢个动物咧，亦都系个牌子嚟嘅， 好， 咁佢呢个牌子咧系文具嚟嘅，文具嚟嘅， 好， 咁如果仲要有个 tips 咧，就系通常咧就系拍戏咧嗰啲帮会分子咧讲数嘅时候咧，你唔好走啊你， 白鸽。 唔系唔系，帮会帮会分子，我你俾我， 佢谂起阿吴宇森嗰啲电影都会放 你，你俾我，你俾我演绎埋先。啲帮会人物咧，就第一见面嘅时候就会话：你会走啊你，你等我啊，我而家就我而家就搵嗰只，系啦。 咩话？ 斑马。 斑马。 系啊，啲帮会分子，我而家就搵只斑马过嚟。系啊，你唔好走啊，咁咪就我都有咧，我都有两只添啊，咁样啊。 我之前都有谂过用斑马。 系啊。 恭喜晒 Peggy， 多谢你， 观众啊 ，Peggy。 够啦，系咪啊？好啦，播只歌啦。 听咗好多听众嘅电话啦，下个礼拜三继续会有猜猜我是谁啊！ 下个礼拜三有圣诞篇啊！ 好啊，好啊，好啊！ 别为了他再死心塌地，时常被责备，时常被酸美。这样卑微，望着镜子总不失韵味，重拾你的品味，回复气质不皱眉，挨过 奈他比分开有害，长期地按耐，长期地感慨，朋友 说分手吓，今日动物篇咧，睇嚟大家都满载而归啦，非常之容易又搞掂咗。 好咯， 系啊，我哋梗系希望大家咧可以喺圣诞之前咧， 送大礼嘛， 攞多啲礼物系咪？听日再见咯， 好啦，拜拜。